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朝早嘅时间啦，都已经咧就系生效紧噶啦，咁啊又系可能大风啲啦吓，咁啊但系都好嘅，凉翻啲啦，咁啊唔使成日都系咁热啦，热嘅时间咧又会胜热啦，系咪？咁啊而家凉啦，就唔好话哇咁大风嘅，唔好咁讲啦，享受下唔同天气底下嘅唔同嘅景况、唔同嘅环境，都系一个课题嚟嘅。早上嘅时候有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咁啊有晨光第一线啦。今日已经咧就系嚟到2022年嘅9月28日，咁啊，亦都咧即系吓农历嘅9月初三，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喺星期三嘅早上，继续咧工作学习都系顺顺利利 啊！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咧系唔会有一个人系有责任话俾你听，机会而家已经喺你身边，你嘅人生嘅一个重要嘅黄金机会，原来已经喺身边。可能你今日出去工作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黄金嘅机会俾到你，系啊，命运咧将一啲最好嘅安排放咗喺你身边嘅时候。原来好多时候我哋都唔会有察觉得到。当我哋准备好嘅时候，机会又嚟到嘅时候，命运又安排好，咁所以我哋就会见到某一啲人佢哋可以好成功。但系当我哋完全冇准备，原来咁好嘅黄金机会喺我哋身边，我哋就白白流走咗。呢个亦都唔系大家所想嘅，所以我哋应该每一时每一刻都系整装待发。做好准备，当我们明白时间和金钱有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时间和机会金钱更加拥有一个更微妙的关系。当你懂得把握时间，掌控到机会，可能金钱就会慢慢来了。时间亦都非常之重要，我成日都喺晨光嗰度讲噶，因为纵然你有好多钱都好，上天好公平嘅，每人每一日都系得24小时，所以就算你更加有钱都好啦，你只能够悭时间，你冇办法咧就系拥有更加多嘅时间，所以千祈唔好太过用时间去到挑选一个叫做完美嘅时机，因为当你好努力挑选一个完美嘅时机嘅时候。谂住喂呢、这个时候呢、这个 timing 我哋就出击啦，其实可能呢个心态就系令到你最容易丧失咗一个又一个好嘅机会，所以时间唔等人，我哋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就一定会成功。 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 快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鼓掌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早上的时候，搵嚟一首嘅歌曲，嚟自麦克曾比特嘅手表，同各位听众星期三嘅早上打打气。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而家生效紧啊！早晨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长期戴口罩可能令到好多人嘅皮肤都有问题，仲会生咗好多暗疮添啊！最近营养师就教大家可以食下以下嘅食物嚟到平衡油脂分泌，同时仲可以减少埋粉刺同埋暗疮嘅形成，大家不妨参考一下。第一类就系低升糖指数嘅食物啦。如果是高升糖食物，就例如甜食、糖和白饭、面包等等，都会令到身体的血糖急升的。而血糖的急升就会影响类胰岛素生长因子，皮脂分泌增多的时候，继而就会导致暗疮出现。所以在暗疮生长的时期，应该要吃多些低升糖的食物，好像是燕麦、粟米、番薯、粉丝同埋干豆类。其次，亦都可以多食奥米加三嘅食物。暗疮系一种细菌感染毛囊发炎嘅情况，而奥米加三当中其中一个元素就可以抗炎症，同样亦都可以帮助降低暗疮发炎嘅程度，减少暗疮留疤痕嘅机会。所以生暗疮嘅时候，不妨可以食多啲核桃、黄豆、亚麻籽油、三文鱼、深海鱼类等等，都有帮助的。最后一个类别就是 β 胡萝卜素食物了。 原来胡萝卜素在人体可以转换成维他命 A， 达到平衡油脂分泌的效果。另外 ，beta 胡萝卜素亦都有助角质层正常代谢，令到毛孔不会再出现闭塞，可以减少粉刺的形成。营养师建议大家每日都应该适量咁样摄取 beta 胡萝卜素，例如可以食下木瓜、南瓜、红萝卜、菠菜、番薯同埋羽衣甘蓝，都可以帮助你嘅皮肤变得好啲噶。而家正值转季，而且咧朝早好大风，可能都会令到你嘅面上面吹到冇乜油脂，水油平衡可能会有啲失衡噶。注意一下自己皮肤的健康，从饮食方面多啲着手，当然亦都要配合埋面部清洁同埋正常嘅作息啦。只要建立咗良好嘅习惯，自然可以打通你嘅健康大门，一条直路咁样，令你越嚟越美丽噶啦。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轮光碧海半远处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圆棍抛开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 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晴雨百科， 好啦，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1度噶吓。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嗱，而家系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紧嘅。星期三的时间啦，晨光晴雨百科，咁啊同大家睇下啲简单啲，不过咧都可能帮到你。今日咧就好似有个 tips 咁样话俾我哋知道， 啊，原来咧喺以前东汉时期有位朋友叫王允啦，咁佢系一个咧好强嘅人咧，亦都希望自己会变得更加强。于是乎年轻嘅时间咧，佢每一日啊都系练习自己嘅武术啦，同一时间咧亦都系学好自己嘅书卷上边嘅知识。为人十分刻苦啊，咁啊每一个人见到佢咧都拍烂手掌噶啦，哇你真系好勤力啊，哇你真系做得好好啊！几年之后咧，佢有个同乡，阿同乡咧就叫郭林宗。啊，佢见到咧，喂小王咧今非昔比，十分惊讶。哇，几年唔见，刮目相看，唔单止练咗呢啲咩拳啊，罗汉拳啊、峨眉啊、少林啊，都俾佢练晒。话到啦，一日千里，千里马常有。而王允不常有，即系话到千里马都成日揾得到，但系呢个咁杰出嘅人才咧，真系好难揾得到。于是乎咧，佢就赞叹佢：，哇，将来必成大业。哦、果然、哦，呢位啊小王，终于咧就成为咗一个咧就系对国家有用栋梁之才。咁啊，都非常之重用啊，受到当其时嘅皇上咧都非常之重用。咁啊，文武相传嘅人咧，真系系厉害嘅。一日千里啊，原本咧就形容啊。马咧就行得好快，跑得非常之快。不过而家咧就比喻进展咧就迅速。喺你工作嘅层面上边，今日嘅工作又会唔会发展顺利迅速呢？ 寻找时间中安抚我。

我抹咗星期几呢一样嘢，即系同你生，即系你今日开始，你抹咗个日历啊， 嗯， 你就咁样系咁做啫， 嗯， 你冇咗星期嗰一样嘢，你会唔会唔觉得自己今日系礼拜嘅中间嗰日，所以特别觉得攰咧？ 咁我会唔会日日都做先？ 嗱，照样 routine 嘅工作一模一样， 吓， 咁会唔会有阵时候咧，我哋就系俾某一啲嘢咧规范咗自己一啲感官咧？一个礼拜中间嗰日我攰啊嘛，因为礼拜五有啲休息，所以你先至觉得攰，定还是系你做到嗰日，因为你做咗两日嘢，跟住嚟紧嗰两日你有啲休息，而你感觉觉得攰先，可能系唔同噶。 系咧，如果抹咗个日历嘅话，我惊我日日都攰。 嗱，就系啦，又或者将你身边所有嘅报时嘅嘢咧抹咗佢，咁你会唔会？特别去到晏昼，你会觉得眼瞓，夜晚又想瞓觉咁样咧，抹晒所有时间上嘅嘢，又可能真系冇咗噶，因为我哋又系俾一啲好固定嘅规范咧，俾自己就系、是、嗱，朝早起身，跟住有少少攰啦，跟住你去到中午咧，你会攰噶啦，去到夜晚咧，你又会更加攰，定还是我哋因为做咗六个钟头，所以差唔多时候要休息啦，定还是点先？即系究竟系我哋信？我哋身边报时嘅时钟啊，定还是信我哋自己嘅生理时钟 咧？如果信自己嘅生理时钟咧，会唔会变成咧就系、是、喺我内心入边嗰啲惰性出晒、即系会觉得，真系冇嘢食啦，我先出去搵嘢食。即系系啦，呢、這个例子都唔错，即系好似非洲嗰啲猎豹咁样，你见佢成日都系瞓觉咁喺夕阳瞓觉，好型噶嘛。佢系真系咧，可能几日先食一餐嘅。 因为肚饿先食。 系啦。即系我都系会唔会我会唔会就系呢个原理咧？就系、是、喂，我真系冇嘢食啦，我先出去搵下嘢食啦咁样。咁会唔会因为冇咗呢一样嘢，即系冇咗个时间，冇咗个日历，然后就变成咧，我只不过系一个为咗生命或者吊命啊而生活嘅一团嘢咧？ 嗱、这个几有趣嘅， 系咯？ 好多人都话咧，人系万物之灵，有啲咩唔同咧？就系、是、全个地球咧，所有嘅生物。是要为了果腹 而去 做事的嘛。只是人类不是的。 我们是发展的嘛。 是啊，我们除了吃东西，即是我们做很多东西是不是因为肚饿的。 是啊。 但是你就说了，譬如非洲的动物肚饿没做东 西咯。 是啊。肚饿没不做东 西咯。 是啊。睡的嘛。 是啊。 所以人类就很奇怪，我们不肚饿，喂，不如我们找些东西做啊。 是啊，我们又会发明游戏机。是不 是当然你说不是、马骝啊猩猩啊即接近人类的他们都会玩的、即都会的但是不会说好像人类这么多其他东西需要去兼顾的嘛。 是的他们顶。 是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发展即动物发展的。 哦是的这个真的挺有趣的。你看马骝玩的时候。都是我捉下你的虱对不对你又捉下我的虱跟着又或者我都唔见佢哋玩掉树枝添啊，系咪？我哋都系弹波子最简单嘅游戏，佢哋有鬼咩？系咪？ 系啊，咁所以呢一个究竟系咪即系我哋人类追寻嘅一种生活模式？好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再落去下一个阶段系点样咧？即系譬如以前可能真系人类就系为咗食嘢先喐噶啦，咁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咧，就为咗唔食嘢，唔食嘢都要搵啲嘢做啊。 系啊。 咁下一个阶段咧，会不断进化噶嘛？人类会系咁下一个阶段，我哋做啲乜嘢咧？ 会唔会就系变咗侵略啊？即系好似外 就停留喺个物质上面，系咪先？即系拥有多啲资源咁样， 系 即系你侵略都系想拥有多啲资源啫嘛。咁你咪又系为咗嗰一样嘢而去生活？ 哦，为咗 happy， 为咗 happy 得唔得咧？ Happy 可以咁讲嘅 ，Happy 两样方向一个就 系 嚟自物质啦，有物质你就 Happy 啦，一个就 系 精神啊嘛，你精神上嘅满足，所以你 Happy 咁样。 哦， 咁所以咧，我之前你都知我好中意研究外星人嘅嘢嘅， 系啊， 所以咧，之前我睇过有一个报道咧，就系话有啲外星人，外星人好多种噶嘛，有啲外星人就觉得人类点解未能够进化去下一个阶段，就系因为仍然停留喺想喺物质上得到满足呢个阶段， 所以未能够进化。 嗯， 因为你物质嘅满足系你不断去搵啲嘢翻嚟啊，咁咪停留喺一个维度上边咯。 嗯， 咁但系如果我哋唔系净系想寻求物质上嘅满足，想寻求精神上嘅满足咧， 嗯， 咁就去到第二个层次啦。 哦， 但系可惜我哋即系仍然系好想。要 物质 物质上的富庶咁样咯， 系啊系啊，其实应该咧女士做起， 点解咧？ 唔好买咁多钻石先。 嗯，但系女士买钻石又系男士买俾佢 吓，只要女士唔要嘅话，男士就唔会买。 但系好即系唔系全部啊，即系好多开嗰啲钻石嗰啲铺头嗰啲咧。又是男士， 是哦、 因为他想赚其他男士的钱， 哎、 但是没用的，现在很多女士呢都已经自己找到钱去买钻石， 是啦， 所以已经是没用了，太迟了， 无穷无尽添，哎，这个题目无穷无尽、哎、我们找时间又再探讨一下先， 等下做嘢去想想， 好了 ，OK，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双梁，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我哋今日咧。窥探一下植物，植物你话如果唔淋水佢会死啊，系咪？嗯，如果斋淋水佢会唔会大咧？咁样啊，原来都好值得我哋去谂一谂噶。系有阵时斋淋水冇养分俾佢啊，佢又晓大噶。除咗水之外咧，其实佢哋都好似需要其他嘢嘅。啊，有啲种类咧又净系淋水佢啊，系咪会大咧？又有啲又唔得噶咁样。好啦，其实个答案最主要咧就系植物成长系需要二氧化碳。植物咧就系能够自行制造养分噶，唔理系植物定还是动物，喺任何生物啊，活下去嘅话，其实都需要养分。啊，动物咧就喺食物当中摄取呢个养分啦。植物其实佢系依靠住光嘅能量自己制造养分，呢个好特别啦。好啦，植物利用太阳嘅光，咁大家都知啦，喺土壤吸收嘅水同埋空气入面吸收嘅二氧化碳，咁制成氧气同埋淀粉之类嘅养分，咁样呢就称之为光合作用。咁所以佢哋嘅养分呢真係好似超人咁样晒太阳，喂，搞掂，方便快捷。不过与此同时，植物除咗光合作用制造养分之外，亦都需要喺土壤当中呢就吸收其他一啲嘅叫做微量元素㗎。例如磷酸啊、钾之类的成分，所以咧就系话到啦，如果你想个植物咧系纯粹有生命嘅，你淋水啦、晒太阳搞掂。但系你想种得好啲嘅，你就加啲养分俾佢啊，咁佢咧又会生得好啲啦。人都系嘅咋，其实我哋咧就基本嘅能量或者养分其实就足够。但如果你想再好啲咧，可能就要讲翻喺心智上都需要个成长。咁我哋有一个更加接近 perfect 嘅人啦吓。 长留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炽热？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还蒙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薄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仲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 事。长留这个位置，若你没有意义，怎么日夜做事？好想彼此重新开始，收起诺言。想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曲折，谁宁愿心死都靠意，痛无法终结，谁宁愿分手中三思，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为决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受够你的阻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到此，爱更加深切，明知心死都靠意，都无法终结。 呢段时间咧，抗疫时候啊，咁啊，大家一听到咧，密切接触者啊，都心都惊惊嚟一嚟，睇睇咩事先，关唔关我自己事先？嚟呢位歌手卡云浩影，密切接触者，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注意住啲强风啦吓。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要有啲心力嘅时候咧，心力好啊，都要听下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嘅 Circle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上到嚟嘅。早晨啊 ，Hello，Hello！ 哇，而家好似收集龙珠咁样，因为点解咧？嗱，我哋上两个星期都已经有讲过咧，就系Circle 有一个正向心理学入边咧，其中有一啲咧就系美德嚟嘅， 集齐咗 六大美德，龙珠系7粒啦，美德呢度系6个嘅， 系啊， 集齐6个之后咧，咁你又可以迈向即系击退呢啲嘅负能量。咁我哋讲过咧就系有智慧啦。有勇气啦， 冇错， 勇气入面有好多分支啦，当然大家要听翻上次嗰集啦。仲有啲乜嘢六大美德，我哋又要继续好似摘星咁样摘落去咧。 好啦，我哋今日摘第三粒星。 第三粒星星。 系啊，就系仁爱。 仁爱。 仁爱系啊，哦、你谂到啲咩嘢咧？仁爱 糖嗰个啫嘛， 系啊、哦，一粒糖咁样。系啊，仁爱咧就你一听到就会觉得，会唔会好似好德兰修女嗰啲，好慈悲啊，好慈悲为怀咁样 啊？即系所谓。仁者啊无敌，系咪？系咪呢一个仁爱嘅就代表你可以有咗仁爱 就无敌啦， 就可以刘备咁样，即系佢叫做刘皇叔咧。咁佢就以前就话自己系辕门正宗啦，跟住就话因为佢系有仁嘅心，跟住佢就可以招揽天下兵马，因为仁心咧。其实就可以打动到好多人，就令到你无往而不利，系咪呢个人呢？ 因为你听到呢个人咧，就企引边啦，跟住两 画 嗰个 人 啦、啊，你一听到呢个人字咧，就好似你都会谂到一啲即系好嘅嘢。 嗯，啱。 你有个 慈爱啊， 慈爱 嘅仁 德啊，咁样啦。咁、啊、而喺正向嘅人生五大途径呢六大美德里边咧，其中仁爱里边系讲紧乜嘢咧？有三个。嘅項目嘅，咁呢三個性格就睇下我哋又有冇咯、嗯。第一就係你有冇一個能力，你去愛人或者去愛呢個環境，或者去愛同埋被愛嘅。 嗯， 係啊，我覺得被愛係難啲咯、 啊。被愛難，點解咧？ 係咯、啊，有陣時會唔接受噶嘛。 哎呀， 有啲人好好即係嗰個個性咧係比較保護自己一啲啦、 啊。即係問你願唔願意，你就我唔 願 意 啊 咁、啊、 樣、哎，因為會好多擔心啦。嗰、啊那個擔心係嚟自即係呢個我純粹自己分享啦嚇、啊，即係會唔會 唔係經驗嚟㗎？ 我分享啫。嗰、啊那個擔心 係多咗咧。 係啊，會唔會真㗎咧？ 唔好喊啦，小桃。 係啊，會唔會佢會？我會唔會即係嗰個真愛擺咗出嚟會付諸流水，會有啲擔心，會有啲不確定性，係啦，即係唔係咁掌握咁樣。有啲人就會因為咁樣咧，閂門啊、哦你都係我唔要啦咁樣，即係會拒諸於 門外。 門外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都會，咁又可以問一下自己啦。啊，你有冇一個 去愛人的能力啦， 嗯， 在這個方面呢都要幾大的即是人次的，譬如你說可以真做到，即德蘭修女一個很大的，一個 博愛 方向學習的對象啦，就是他那個人，即是他整個表現都是，啊，他做對人的慈愛啊，那個 humble 啊，即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不過當然我們還有很差很遠的距離， 很遠，太遠了，我用望遠鏡，我用望遠鏡都未必望到德蘭修女， 有個我覺得落回地啊，即是譬如我們如果去愛的時候，講緊對人啦，對物件啦，對動物啦，其實對大自然啦，其實都有好多嘅向度都可以表達到 你 嘅愛。 即係可能我同聽眾都一路係咁喺度諗，好似真係有喎。嗱，例如，我同 Circle 啦，又係坐喺直播室，最好就係一齊傾下啦。我同 Circle 由以前普通嘅啊，即係點頭之交，到而家真係，即係對 Circle 嗰種嘅愛係覺得啊，有陣時 Circle 要即係上嚟電台都辛苦啦，有冇啲位可以即係啊車埋佢咧，唔想佢咁勞碌咧？呢啲其實簡單啲都係啲愛嘅表現嚟嘅， 好好啊，因為真係要有嘅。唔係，同埋我會諗起，譬如我對我自己一隻寵物啦，即係 寵物我又有 一隻狗狗啦。咁你會見到有陣時有啲即係不幸嘅事件啦。但係你會唔會發現到自己對動物嘅情啦？甚至乎我見好多朋友都有嘅，佢養唔同嘅寵物咧，你都會睇到佢哋對於自己養嘅寵物咧。是那種愛呢，是有如即係自己的小朋友。我對我狗狗真係當佢係我個女咁樣嘅，去錫佢。你會花好多時間，你會好擔心佢，即係呢啲表現呢，你會話返俾自己聽，咦，我都有呢個特質喎，我都有呢一個好嘢㗎喎。 即係你頭先有講一個就係話對大自然有冇愛呢，我自己又會覺得無論係山呀，海呀咁樣，你有時真係會覺得呢，你不想去污染它，不想去破壞它，都是因為你愛這個世界，你愛這個自然，你愛這個地球，這些都是愛來的。 因為你知道我自己深信，其實大自然都愛我們的，即是我們去得大自然多的時候，我都會很多謝他們，這個情呢就是你會發現自己可以懂得去愛，有一個愛人的能力，愛物件的能力，愛世界的能力，我覺得可以，你又發掘一下自己有沒有啦，可以培養多一點啦，可以加深你對不同的物件的聯繫啦，我覺得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性格的強項來的， 我小時候開始就已經是對物件也有愛，即係例如可能某一啲家庭電器，例如咁講啦，焗爐咁樣啦，焗爐佢可能 維修佢嘅， 即係維修或者佢壞咗，壞咗嘅時候咁點算咧？我就真係要整都整唔到啦，要抌嘅時候咧，我真係個心入邊會 多謝佢， 係你講得啱，真係多謝佢。雖然佢只不過可能依個破舊咗嘅焗爐，但係我都心存感激，就係佢一直以嚟俾咗好多。好多精彩的回憶，同埋佢貢獻咗佢焗爐嘅一生俾我，即係我細個其實我都有呢一種嘅態度，有呢種嘅感，其實到而家我都係一樣有，即係我身上面所有無論係我個書包，都係有個情意結喺度， 咁呢個咧真係要培養出嚟嘅。咁另外咧喺人愛裏邊咧，仲有一個叫寬宏咯。 寬宏大量嗰， 大量啊！呢個咧都係我覺得對 Circle 嚟講都係不斷要學習嘅，因為人與人之間有好多唔同，有好多獨特性，你要去包容，你要去好寬宏大量地去接受唔同，有好多唔同嘅都係唔容易嘅。譬如你喺翻工嘅時候，你有唔同嘅同事，有唔同嘅性格，你能唔能夠可以好寬宏去明白？佢點解會咁樣做啊？咁有陣時候如果敏整啲嘅就會發咗脾氣啦。咁所以我覺得我有一啲嘅長輩咧，佢哋好叻嘅，即係無論點咧，佢都好和善，即係成個人好慈祥， 個感覺又經得起風浪。 係啊，好慢嘅，你唔會急咧。我成日 阿叔有咩未見過啊？ 好崇拜呢一啲嘅長輩咧，因為佢嗰種氣定 神閒。佢哋真係係啦。好慈祥喎，嗰度 同埋嗰種包容嗰個闊度咧，係我哋呢啲做後輩依然係想去學習，所以喺呢一個其中我哋集第三粒星啦，就係喺仁愛裏邊咧，講緊嗰個寬宏大量，我呢個都係一個好值得去大家提升自己去吸納喺自己嘅性格裏邊嘅。 仁愛， 仁愛 都係一個要擲嘅星星，係一個學問嚟嘅。 係啊， 嗱，我哋六粒星星咧，勇氣啦擲咗啦。跟住 智慧又摘 咗啦，仲有就是仁 愛 摘咗啦，哇！ 就快做齊 啦， 一半啦， 係啊， 幾咁快啊？咁我哋下個星期再集埋第四粒先。 好， 唔該曬 Sir，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可以喺邊度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嘅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晨光百科、職場 KOL、白元浩的享樂時代，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冷最终撞毁一间银行分行嘅铁闸，一部小巴被撞，一名男途人被困喺小巴与灯柱之间，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其后证实死亡。另外有五人受伤送院。65岁中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此外，强台风奥陆已经在现港附近登陆，在清晨五点，奥陆集结在现港以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阿张、邓紫棋、Gloria；亚军姜涛、风雨不改；冠军陈伟璇、一个傻瓜一个哑。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喂，听阿 May 讲咧，你想搞网上生意、哦？ 系啊，我见咁多人都做，应该都唔太难做嘅。近排又有啲时间，咪想试下咯。 听落你好似对数码营销呢样嘢都唔太清楚啫， 系唔太识噶。我谂住边学边做咯，应该 OK 嘅。 你咁样唔得噶，等我介绍啲好嘢俾你啦，就系贸发局嘅数码学堂，佢哋会邀请各方面嘅网上推广专家，为你提供全面、实用而且系免费嘅数码营销培训课程。我呢度有啲资料俾你自己望下啦。 唔该你啊，等我睇下先。呢一个数码学堂从网络行销到电子营商秘诀都一应俱全，就算由零开始嘅中小企业都可以学到唔同嘅数码知识。 系啊，有兴趣可以去到贸发局嘅网页揾数码学堂，你就可以睇到不同嘅课程短片，例如数码业务起步精选，能够帮你嘅数码营销踏出第一步。 而数码营销系列就会教点样喺不同线上平台制定有效嘅推广计划。 仲有内容自性系列就教点样利用别出心裁嘅文字、图片同埋影片去展现品牌及产品优势，务求引起目标客户嘅关注。又真系唔错喎，等我即刻上贸发局网站睇下先。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阿欧。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 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大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阿立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 Oscar 土屋伦。疫情虽然严重，但系只要大家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高永文医生，请支持香港义工奖，共建更美好香港，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望一望睇下几点先。哦，哇，7:10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三嘅早上一齐起身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啦吓，咁啊，朝头早都出边啲风唔知系咪真系呼呼声啦吓，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不过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今日朝头早亦都有 Didi 同我哋睇一睇出边嘅最新交通消息先。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出边嘅交通方面又点样咧？ 好啊，咁啊，同大家讲下啦。今朝早嘅车龙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慢车。咁喺港岛区咧，咁今朝早有个工程咧需要封路噶。江乐道中啊，咁而家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文华里嘅第一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啊暂时时间尚早啦，稍后咧会留意一下挤唔挤塞啦。咁青沙公路咧，由于较早前啦紧急工程啦，而家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仍然系封闭，咁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1至8号货柜码头啦、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噶。咁呢一个青沙公路咧，可能稍后咧繁忙时间会比较挤塞噶。近住海丽村嗰段嘅，咁所以各位揸车朋友留意翻啦，到时嘅车龙去到边度啦，咁样啦。 嗯，咁我就咁又听完 Didi 讲，又再打开个地图睇咧，其实而家嗰个即系塞车嘅情况都开始越嚟越见咯。 系啊，都系繁忙时间都系嘅，恒常嘅将军澳啊、公主道走唔甩嘅，渡船街个樽颈位啦，呢啲地方都走唔甩。咁所以到7:30咧，就开始陆续咧车龙会浮现啦。咁啊好咯，代表繁盛系咪？ 系啊，都系嘅。咁啊最惊系有阵时咧嗰啲路上面咧，点解佢会咁塞咧？系因为有好多人咧就非法泊车，咁有阵时就会影响到嗰个路面嘅挤塞情况，所以其实呢方面咧，即系我见到即系警方都好多时都 系 啊，因为而家真系都好老实讲啊，抄牌咧就真系好快脆啊，即系你揿个掣影张相已经抄咗一张，系啊，咁所以即系驾驶人士就唔好谂住即系抱住个心态咧，侥幸嘅心态。就成日喺度違例泊車，你真係阻塞交通嘅話咧，嚴重起上嚟佢即刻拖走啊！ 係啦，咁除咗講違例泊車咧，我想問啊，小白，你多唔多揸車去郊區嘅？ 我梗係多 多啊！ 我本身都住郊區嘛， 你住郊區啫，唔可能唔代表會揸車去行山嗰陣時咧，會停埋架車而邊噶嘛嗱，呢個可能你會少。 譬如行山嘅時候咧，我就通常都唔會選擇 揸車。我諗你係咁嘅人啊，因為比較醒目。係 啊，因為行山嘅路線咧就好多時就唔會話我呢個起點。就會去翻，即係行完一圈就去翻呢個位攞 pick up 翻個車。 啊， 係 啊，係係。 好多時候我就中意咧，就選擇一條路線，起點同終點係兩個位嚟嘅。 係。 咁我更加又唔想話， 行完之後又搭車，哎，又去翻個起點咪攞車， 嗯、 好似都好費時失事，因為你行山嗰陣時一班人噶嘛， 係， 咁你成班朋友就唔通陪又陪你攞翻個車咩？咁我又唔係咁中意，咁所以行山我多數咧。都唔係多數嘅，九成九啊，都係唔係好中意揸車，同埋搭車好方便。 冇、錯，但你係行得之人咯，可以由一個起點同終點唔同位置啊。嗱，我就唔係 嘅， 我就起點就坑住行一個鐘頭，回頭路行翻一個鐘頭，即係起點同終點都係去翻個位，因為我唔係行得太耐。你知道啲山咧行好耐，行成幾個鐘頭，哇！我真係搞唔掂啊。 係啊， 完全搞唔掂。 有啲山就直頭無窮無盡添啦。香港係咪先？香港你想點行都得㗎，其實啲山。 冇錯啊！咁啊，小白，咁我想問啊，咁你又有冇見到啲車咧，就泊喺政府嘅停車位都俾人抄牌咧？ 政府嘅停車位都俾人抄牌，因為佢冇入標啊！ 啊，唔係啊，佢冇咪標噶，唔係啊，郊區咪好多啲、 哦、 停車位係需要入標噶嘛。 冇咪標，我有見過啊， 嗯， 我有見過，咁我試過見過有啲咧，我自己眼見嘅 case 啦，咁係一啲政府係標位嚟嘅，即係一個正確唔係係一個正確嘅泊車位， 係啦， 係 一個 冇標位， 係啦，係一個正確嘅停車位，但係就冇咪標位，係 啦，冇咪標嘅。咁我嗰陣時候 郊區好多 嘅，郊區好多、嗯，我見我架車咧，佢就直頭已經攞啲棚啊，即係嗰啲反光嗰啲布咧，成架車笠住咗，咁、但係咧。我都見到佢俾人抄牌，咁所以嗱，我就冇細睇啦。咁但我初步懷疑就係嗰架車咧喺度都見咗佢幾個月㗎啦、 嗯。 我估應該係啲執法人員咧見到佢完全冇喐過，於是乎咧就應該係犯咗啲例，就話可能完全冇喐過定係點樣就抄佢牌。我 冇錯，你講得非常之啱啊！你知啦， 即係我估中咗啊！ 係啊，估中咗。小白，你知咧，其實香港咪標停車位不足嘅問題咧都唔係新聞啦、 啊。 其實咧真係好犀利，令到咧你哋啦，即係好似我哋車主啊，都大感非常之困擾啊、 嗯。 但最近咧有網民發現咧喺郊區咧啲私家車咧都被警方抄牌。 嗯。 咁點解咧？因為其實郊區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好多大量棄置嘅車啊，佔用咗政府嘅免費停車位，咁、導致到好似我哋呢啲香港人咧，好想假期啊、週末咧去郊遊咧，都冇位泊車啊。 哦， 依個問題咧，就所以最近咧有啲網民咧就群組咧，即係嗰啲網民嘅群組咧，就喺度討論啦。咁最近咧，網民發現咗咧，郊區咧私家車被警方抄牌啦。咁有啲咧就話啦，第一次見到哇，點解喺免費嘅政府停車位都會抄牌嘅咧？因為有啲政府停車位頭先講咗咧係冇咪標噶嘛。咁、所以啲人留意到咯。咁但係啲人就話咦？仲影咗相啊！你知好得意啊！有啲人好中意咁影咗相之後咧，睇到定額罰款通知書咧，即係俗稱牛肉乾啦。個罰款咧有代碼嘅，原來寫住01、02、03。 哦，係係。 嗰個人咧就問啦：啊，依、一個曲依、一個代碼01係代表乜嘢咧？咁、我上網咧又 check 翻，幾得意喎！原來定額罰款咧，佢係嗰個違例事項啊，同埋個違例事項編號咧，哇，有成20多種啊！ 哇， 係啊，咁啊讀少少俾大家聽下。 好啊好啊。 佢原來咧依、個咧，頭先你講嗰個非法泊車咧，就係、好似你咁講啊。原來咧，政府都有規定，你停喺依啲車位咧，佢係規定你咧，唔知係24小時內啊，定係幾多小時之內咧、你仲係俾佢知道停喺度咧，佢哋會畫個粉筆，畫個筆喺地下噶、即係知道你仲係停喺度咧。佢就會抄牌咯，同埋 佢會畫個粉筆喺度睇㗎。 係啊，即係見到架車冇喐過嘛，咁佢就會再繼續抄啦。咁可能遲啲就唔知抄啦，可能會用第啲方法去處理啦。 拖走佢 啦。另外一個咧，我就親眼目睹啦。你知做乜嘢？哇！停喺嗰個位度，你一架車停兩個車位， 哇！ 拍得碎咯，呢啲咪又係抄牌㗎。 系， 系啊！個警察見到哇，你咁樣抄，一個人霸佔兩個政府嘅車位， 嗯， 唔使入咪標啫，你都唔好咁做啊！ 系啊，系啊！ 我親眼見到嘅，嗰次我同我先生咧揸車去郊區行山時見到嘅。咁、我講翻啦，佢原來抄牌咧嗰啲違例事項嘅編號咧都好得意嘅，好多嘅。講少少先啦，佢寫住01嘅嗰架車俾人抄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停泊嘅方式相當可能對道路造成不必要嘅障礙， 系， 同埋對其他使用呢一個道路人士咧造成不必要嘅危險，即係話呢一個01。个曲咧就话代表，原来你架车咧就阻住咗条路啊，阻住咗条路，或者系你霸占咗咁样啦。嗱，01，咁啊02咧就好得意啊，02就写住喺斑马线嘅范围内停车。 哦，咁呢个离谱啦。 系啦，04，因为点解我夹揾啲短，有啲太长，我唔想讲。04咧就喺并非在合法泊车处停泊。 系，但你唔想讲，我又想知道。 系啊，20多条，唔讲啦，讲个数到8点钟唔好啦。嗱，21啦，如果你见到曲系21咧，就系话停泊喺设有停车收费标嘅泊车位，但该收费标没有显示泊车费用已经缴付。 哦， 好清楚啊， 即系冇入标。简单啲嚟讲， 简单冇入标啦，所以好长写。 啦，系啦，好廿几条啊，咁所以咧，有啲人咧俾人抄咗牌咧，最好就唔好啊，晨早流流就唔应该咁讲啦，不过一齐提下大家啦， 系 就大家会睇到噶，违例事项嘅编号咧，佢会写住零一至到二十一咧，都系话俾你听，你系犯咗啲乜嘢嘅条例，佢抄你嘅， 哦， 系啊，所以好清楚噶，咁但系我都系咁讲啦，而家秋高气爽，真系咧好多人会去郊游啊，即系你唔好谂住偏僻嘅地方就可以泊车，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咧上次我哋喺清水湾道啦，你啲一条系大路噶嘛，转入去咪好多小径嘅，以为咧喺小径度停一停啦，我哋谂住停一停去做某啲嘢啦，点知我先生揸咗车去见到小径，哇！原来几架车被人抄咗 哦，系啊， 即刻走唔切我哋。 系啊，其实系嘅，因为郊区嗰啲小径咧，其实有阵时可能系啲村民出入嘅主要。对我哋睇落小景啦，但系对啲村民嚟讲，可能系佢哋主要嘅出入口嚟嘅。 唔系，真系谂点都唔系，啲车都泊咗喺侧边冇咗噶， 冇错啦， 都要抄噶。 系啊，因为佢嗰个位唔系俾你挤车噶嘛，如果你放车嘅话，你应该有个框框框住嗰啲先系放车噶嘛。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记住啦，唔系政府指定嘅停车位，系唔可以咧立乱泊，同埋记住咧系会抄牌噶。 系，咁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车咧就唔好乱咁泊啦。咁当然啦，亦都讲翻句说话，咁如果你真系有是驾驶人士的有架车的，一定要找个标位，不过都要讲一句说话，就是都希望政府提供多些标位， 是的，所以这个所以就说其实停车位停车标位不足真的不是新闻来的，大家都知道，希望大家去多一点，还有都讲多次了，现在就来秋天，就是大家呢检点一点，你停车的时候要怎样停呢，不要阻住其他车啊，还有好像一是好像小白咁咯，不要揸车去行。 是啊是啊。 一是起点和终点不同位咁都 OK 的。 是啦，咁就找一些自己的方法处理这个车的问题啦。 没错，咁小白刚刚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呢，就是之前因为强风关系啦，咁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呢就是有限制的。而家最新的车速限制呢就是限到每小时50公里啊。就是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关系车速限制呢是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的。咁大家留意返啊。 好，咁去到的时候就记住减速啦吓，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啊，喂，阿 O 喺咪度啊？ 喺度，早晨，早晨。 喂，青屿干线都减速，你嗰边大唔大风啊？ 大风啦，梗系大风啊，吹到呼呼声啊！ 哇，咁犀利！ 系啊，不过除咗大风天色又冇乜嘢，都系几舒服噶。望去天空嗰边，即系你见到唔系乌云密布啊，或者偶雨啊，就嚟落緊大雨咁樣咯，所以就我覺得咁日還可以去大風啲咯。咁嗱，大風咧，男士同女士咧啲髮色有啲唔同嘅，意思係女士咧大風喎，而家就咁望出廣播度好多扎咗辮， 咪 吹亂個頭啊嘛。 係啊係啊， 男士咧就戴帽啦，即係如果你份工係可以戴帽，咁好多都戴帽嘅。咁如果唔係咧，就要噴下嗰啲咩 hair space 啊，即固定翻。如果唔係你真係好難搞，我記得。旧时细个咧，咪好中意 gel 头翻学嘅。 系啊， 跟住我记得遇到呢啲天气咧，个头你旧时嗰啲喷发胶啊，嗰啲有好多种噶嘛， 好渣嘅以前嗰啲喷发胶。 总之吹两吹，哇！你真系成个头咧成如菜咁样。 系 啊， 不过咧我都系庆幸嘅，旧时头发多啲，你有得变成柱菜。而家想变乜都冇，即系来来去都一两个发型咁样。喂，小白可以吹到成自在，咁我祝你继续可以吹到成自在。 大家吹到成自在咁啦，唔该晒，唔该晒。咁啊，睇睇长住嘅天气方面啦，咁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而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啊，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啊，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嗱，而家室外气温咧就28度嘅，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唔错喎。二至到三可能真系佢哋嗰个风信号生效啦，咁啊吹之前嗰啲唔好嘅空气吹散晒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啦吓，咁啊亦都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诗。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踏入咗秋天之后咧，终于咧呢排咧啲天气都凉爽啲，而且大风啲。咁啊呢啲天气嘅时候咧，大家就会谂起秋天咧会唔会都为冬天作好准备？系咪进补嘅好时机呢？ 哦，系啊，嗱，因为咧秋天大家都感觉到啦，除咗个温度咧，即系低咗啲之外咧，其实大家都感到皮肤好似个干燥咗啊，有啲粉尘都话，诶、哎，好似痕多咗啊，或者皮肤或者一拗就好似有啲皮屑啊、白色啊咁样攞出嚟咯。咁所以咧，其实喺秋天嚟讲咧，真系要咧好好为冬天去预备嘅，因为冬天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就系冬藏啊，即系嗱，啲动物咧佢就会冬眠啦。咁我哋人系点样咧？我哋人咧都会减少一啲嘅活动嘅，令到自己咧即系处于休息嘅状态比较多啲。咁我哋秋天咧正正就系踏入呢一个冬天嘅时候啦。咁我哋要做嘅嘢咧，当然咧就开始去减慢啦，即系好似刹车之前咧，你都要慢慢去 slow down 自己慢啦。咁我哋要留意翻嗰个天气咯，除咗咧系冻之外咧，咁仲有干燥嘛。咁所以咧，我哋要令到身体咧能够去适应咧嗰个季节嘅变化咧，第一就一定系要去健脾胃，因为脾胃有协调嘅作用。而第二咧，當然就要滋潤啦，因為滋潤我哋咧，先要話我哋要靚啦，同埋皮膚先夠滋潤咧，保護咧就唔會咁易痕啦，咁易有啲不適啦咁樣咯。 嗯，咁但係會唔會喺食物方面都可以解決埋呢啲問題嘅咧？ 有噶，嗱，首先头先讲过啦，我哋个宗旨第一样嘢就一定要健好个脾胃先，咁就唔系一嚟咧就唉进步不停进步啊，哇巴激天啊道众啊，哇人心啊咁样，即系好劲嘅去进步，因为好多人咧有个说法就话，我补唔到啊，我虽然虚但系又虚不受补，大家都听过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其实咩意思呢？其实虚咧就唔系不受补嘅，虚当然系要补。咁但系点解佢哋又接受唔到呢嘅原因就系个脾胃虚弱啦。嗱，一般咧比较偏补嘅药物，头先讲咧巴激天啊、道众啊，甚至有啲病人都话，哎呀食红枣都话唔得咁样嘅吓。咁咧呢一啲咧就系、是。稍微少少温熱嘅食物咧，嗰、那個脾胃都處理唔到咧，就好容易有一啲虛火上嚟啦。咁而所以我哋要補身體嘅時候咧，或者頭先我講啦，食啲滋潤嘅嘢咧，其實滋潤嘅嘢咧，你見到咩叫滋潤啦？譬如點我哋講雪耳啊、木耳啊，或者而家咧講一啲食物秋梨啦、雪梨啦，係咪？或者蘋果啦，嗱呢一啲都係好多汁嘅，好多汁嘅咧就有滋潤嘅作用。但係如果我脾胃唔好咧，呢啲多汁嘅嘢咧就會造成濕滯噶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要搞咗個脾胃先。咁脾胃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就留意一下我哋身體啦。如果覺得哎呀個人都好重、好醉啊、好攰嗱，雖然好似咦出邊乾燥，但係我哋身體邊咧都可以有濕噶。因為氣血行得唔夠流暢嘅話咧，就濕就即係啲液體行得唔流暢咧，就會咧就滯埋一齊唔喐咧，咁就係一個叫濕滯啦，或者我哋嘅一潭死水啦。咁呢一啲咧就會令到我哋覺得好攰、好重罪咁樣，咁呢啲污水嚟嘅，咁我哋就要排走。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咧一啲嘅健脾去濕嘅嘢啦。如果中藥嗰方面就當然我哋常用嘅就一啲黃檸啊、白術啦呢一啲，或者咧我哋嗰陣時都可以食啲薏米嘅。咁但係呢啲咧當然唔可以齋食㗎，我哋都可以健一健個脾胃嘅。譬如如果我哋煲湯嗰方面咧，可以加啲紅蘿蔔啦、薯仔啦，或者咧一啲其實藻咧藻類嘅嘢咧，其實都係有健脾嘅作用啦。咁所以點解你成日都聽到即係媽媽煲湯都會加啲麥藻啦咁樣嘅，係啦。咁瘦肉啦呢一啲，咁咧煲嘅湯咧呢啲都可以咧有一個即係好基本我哋喺屋企健脾胃一啲嘅湯水啦。咁然後咧覺得五個人都幾精神咯喎咁樣。咁我哋咧就可以食多少少滋潤嘅嘢噶啦，例如頭先講嘅雪耳啊，或者係雪梨啊、蘋果湯啊呢一啲咧去滋潤嘅食物咧，咁我哋更加容易吸收。 咁所以咧，即系其实咧喺饮食方面咧，都真系要好好咁样注意啦。好啦，嗱，秋天咧虽然话叫做天气干燥啦，咁我个人可能咧就会饮多咗好多水，系咪真系补充多啲水分咧，都会对于自己嘅身体咧都有一啲好嘅帮助嘅咧？ 系啊，嗱，因为咧天气干燥嘛，咁身体嚟讲咧更加需要多啲我哋讲血啊同埋津液啊呢啲液体去即系滋润翻我哋身体啦。咁但系呢啲嘢喺边度嚟咧？咁就头先讲啦，除咗多汁嘅食物之外咧，我哋饮水都好重要噶。水，咁水咧饮多咗水咧，咁我哋就自然咧身体咧要经过处理先至可以即系成为一啲有用嘅气血啦、津液啦，咁而唔要嘅就将佢排出嚟啦。咁但有啲人就话啦，哎呀点算咧？我呢头又系呢头饮完水，嗰头就屙啦，好似都啲水都冇流过喺身体入边咁样。嗱，呢个咧就系关乎咧 皮腎比較弱啦，佢唔能夠咧將我哋入飲咗嘅水咧，佢即係消化處理啊，咁所以呢個情況咧，亦都係要離唔開健脾胃同埋去補腎㗎。 係嗱 ，Terry 啊，我成日都聽人哋講話咧，秋天就即係好乾燥啦，亦都好燥咁樣啦嚇，係咪真係要避食一啲熱氣嘢啊、煎炸嘢同埋辣嘢會比較好啲咧？ 啊，絕對係啦，好聰明啊！嗱，因為咧喺呢個頭先我講啦，我哋身體嚟講咧都係咧。比較缺乏水分啦，比較乾啦。咁如果你再食一啲熱嘅嘢，再加上如果脾胃弱咧，嗰啲熱氣食物啦、薯片、蝦條啊呢一啲咧，個脾胃咧好容易處理唔到咧，呢啲垃圾就成為一啲虛火就會上嚟噶啦，上嚟我哋嗰度身體嚟講咧，又容易有飛脂啦、喉嚨痛啦、眼乾眼澀啦，哇！跟住大家又會驚一輪啦，哎呀，我係咪中獎咧咁樣啦？咁所以大家都係少食呢一啲即系沙冷冻嘢啦，同埋一啲热气嘅食物咧，真系要少食啦。 嗯，另外咧，嗱，秋天咧好多时咧，即系秋风吹嘅时候咧，个人就觉得好爽啦。相对地，想瞓觉嘅时间咧又会少咗啲啲嘅。系咪真系秋天呢个季节可以相对其他季节可以瞓翻少啲咧？ 哎呀，这个就唔得啦，绝对唔可以啊！大家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嗱，我哋留意一下，我哋中国人咧成日讲一句说话叫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噶嘛。 嗯， 咁所以留意一下啦，而家太阳落山早咗定系迟咗？ 早咗， 冇错啦，早咗落山嘛，个天早咗黑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咧身体咧顺应翻个大自然，太阳早咗落山嘅话，即系代表我哋嘅阳气要早啲向下收啦，咁所以我哋理论上咧吓，咁就要早啲休息嘅，早啲放工，早啲休息啦，咁样。咁而咧嗰个日出咧，其实个时间系晏咗啲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应该咧瞓晏少少嘅，顺应翻个大自然。咁不过讲真，几晏都六点啊，六七点，所以咧大家都系要起身翻工嘅。咁但系咧，我哋就要即系早啲休息，所以系时间嚟讲咧，冬天咧即系冬天咧嚟讲嗰个瞓觉时间系长最长嘅。我哋秋天就正正系步入咧嗰个冬天，即系早睡。而晏起，所謂晏起就唔係日上三竿啦，即係 晏啲啲啫， 係晏啲啲嘅，係啦，太陽都係最多遲一個鐘出嚟啫，係啦，咁樣咯，所以跟翻個太陽個活動咧，我哋身體咧先能夠順應自然，比較健康噶。 所以咧，今朝早聽咗 Terry 啦，喺飲食啦、作息方面一啲 tips 同埋建議咧，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咁希望咧秋天嘅時候咧都好好咁樣調養好自己嘅身體，準備過冬啦。當然啦，如果身體上面有任何毛病同埋不適嘅話咧，一定要徵詢翻你嘅註冊中醫師啦。唔該曬 Terry， 唔客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四个分别由亲俄势力或者俄军控制嘅地区举行嘅入俄公投结束。俄罗斯话部分点票结果显示，喺呢四个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获得选民压倒性支持。四个地区分别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由亲俄势力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以及俄罗斯出兵之后控制的扎波罗热和克尔松。俄罗斯传媒引述选举委员会指，卢甘斯克点算所有选票之后，结果显示当地 98% 的选民支持加入俄罗斯。報道又指，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即是上議院，可能最快在星期四審議有關新主體加入俄羅斯聯邦的法例。俄羅斯前總統、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維傑夫說，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的公投結果很清楚明確，又說歡迎兩個解放區回到俄羅斯的家。北溪天然气管道营运商话，管道系统在一日之内有三条管线受损。丹麦国防军公布北溪管道泄漏之后，波罗的海区域发生爆炸的片段，显示三处气体泄漏点在海面上造成巨大震荡。最大的泄漏点在直径一公里的海面上产生泉流。为确保船舶和空中交通安全，已经在泄漏点周围设置禁区。护卫舰和环保船只正是前往禁区监测水质，国防军直升机会支援。

去到酒吧飲嘢，啲男人坐埋一齊，咪又係講呢啲嘢， 即係大家吐下槽啦 ，release 曬啦。 我公司個經理就唔好啦。 誒，講下波啊， 嗰場波踢得差啦，咪又係講嗰啲嘢。 講下馬仔啊，啲阿叔，我今日一出門口。隔篱嗰个叔叔已经攞住份马经啦，系啊， 咁俾心机啊， 拜三 做功课 系啊， 嗱，呢个啱，我用翻阿妈过嗰句，系啊，读书又唔见佢咁勤力， 阿叔嚟噶咯，已经大过你个年纪， 如果佢细个嘅时候用跑马经嗰种嘅努力。去读书，而家就唔使跑马经啦。 诶，你唔知嘅。 而家做咗， 可能 主咯， 可能佢好友咧， 系 啦。依家 禾杆系冚珍珠。 我识有啲朋友依家学识四个字啊，隐藏财富啊。 嗯、 知唔知嗰个朋友系边个？ 嗯， 你啊，你隐藏财富。琴日啊，我有啲朋友听完你个节目啊，话唔系哇，梁荣忠得500蚊一。 系啊，系你仲讲紧呢句？ 我话你听佢噏啊，听佢噏啊。真系信啊！你回应一下啦， 即系500 yen 啊！ 仲 要讲500 yen， 而家啲纸 而家啲纸水咁低 咗啊！ 你再讲啦，你过嚟按 panel， 我同小白出去饮杯茶先。 听日再问佢变印尼盾噶啦，话俾你听。 好啦，嗱，即系啲阿叔咧就中意话当年。今日咧我都想讲话当年，因为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啊嘛。咁啊，同两位拍档可以讲下啦。咁啱钟哥咧就出咗个靓发，哇！你个发型今日又唔同咗，电咗个新发喎。 系啊， 呢个真系今日系电咗发啦，挛咗啦。咁其实咧真系一个冲动嚟嘅。琴日我做到晏昼3:00啦。做完嘢，真系有一个好强嘅冲动，我想改变啊 ，change 真系好强，因为一路咧，即系头发你见我越嚟越长咧，已经好难打你啦。 但你故意嘅，我以为你故意去到呢个长度，跟住你就有呢个造型，因为即系同佢对咗好多年噶啦嘛。佢咧有阵时要接一啲工作，或者嚟紧有啲剧本咁样，咁咧佢就想自己。即有啲朋友都啊，好似佢啲代言人或者经理人咁啊，啊点解钟哥啲头发唔染翻黑嘅咁样？咁话佢话呢个年纪系应该咁个颜色噶，同埋咧 佢演绎翻呢个年纪嘅自己。 你睇翻佢之前拍嗰啲电视剧啊，即系港台嗰啲啊，咁佢要做人，即系丈夫嗰啲咧，即系成熟啲啊嘛。咁我估系咁嘅原因。你自己讲下啦，点解唔染发啊？ 所以我话。 系啊， 我者都莫若阿欧。 我唔知啊，就系我惊答错咗啊，同埋你而家个人开始唔真诚啊，话自己得500蚊一集节目，可以 今日仲要话500 yen。 系啊，今日你认真交代下你自己先吓。 唔染发就好简单吓，点解要染发咯？就系点解要染发啫嘛。咁跟住咧，大部分啲人话喂，钟哥染咗发，佢咧后生好多嘅。我點解要咁後生啫？咁我真係50幾就係50幾噶啦。咁人要俾自己去成長，無論係真實嘅自己，又或者係我哋做呢行啊，喺戲中嘅自己，你都要大個噶嘛。唔通我而家仲做嗰啲青春劇咩？大佬，咩我可以拍，但係要做嗰個主角個阿爸咯。即係我唔可以再做，我出去游水 做校長 唔得噶嘛？係啊，做校長嗰啲咁樣。 哇！舊時你都係做老師喎，而家做校長 咁樣， 再做咩 校監？ 校監 唔係啊，校工啊，校工多嘢做啊，達哥咁樣，即係陶學輝同達哥咁樣。 點解要電個髮？唔係因為有啲咩工作，亦都唔係因為專登留長佢電，而係之前咧。拍完嗰个狮子山下之后咧，跟住我一路我冇乜嘢做，咁咪唔剪咯，开始系纯粹出自一份懒惰嘅唔剪啦。咁留下长啲，留下长啲，而家好难搞啊嘛，自己 就觉得有啲嬲忧系嘛， 好烦啊处理。咁琴日咧系去到一个临界点啊， 系 唔得啦，顶唔顺，同埋最紧要就系望咗咁耐 ，change， 好想转变一下自己嗰个样啊。咁跟住，咁咁啱打电话去平时去嗰个发型师嗰度，喂。今日有冇时间？我话咁耐唔见你啊！我话系啊，而家嚟啊咁样。咁佢系有时间，好尊重佢。 系几好啊！呢个头又今日就算强烈季候风信号都冇吹乱你， 都吹唔散啊！ 因为本身你已经系啱啱电啦，呢个 已经系乱 嘅 啦。 呢个即系一起身就唔使落 hair space 啦。呢啲 咩都唔使啊！洗完头之后咧，就搵啲嘢捽捽。就得 系啊！ 我想话当年，因为咧今日咧朝头早讲天气嘅时候，同小白咧就讲啲发型。我记得咧细个咧真系将好多心思啊。或者時間擺喺頭髮嗰度， 係啊 ，gel 一個頭出門口咧，你試過 gel 幾耐？ 你有冇整過杜拉格斯個頭啊？ 有啦， 我以前都係特登整杜拉格斯。 郭富城即係郭富城， 即 係 郭富城嗰個，對你愛不完嗰個。 有冇留意男生幾時開始會花時間注重自己外表？ 即系整个头又好，着件衫又好， 最主要系中学 青春期啦， 青春期 啦， 系 啊， 点解咧？ 嗯， 你唔会青春期，譬如你十三四岁青春期开始，你唔会无端端去整个头发或者我要装扮下自己咁样，唔会嘅， 嗯， 一定有啲嘢， 一定有啲嘢， 唔通更年期咩？我谂咗好耐，我谂唔到更年期呢个字啊，头先啦， 就系你开始想吸引异性目光嘅时候。你就會開始自自然，你就會執噶啦。 我同阿歐啊冇辦法啦， 讀男校 吸引唔到異性，即係明知道吸引唔到，但係都會想整。 因為攀比啊，男校嗰個攀比心，即係你又啊小白個頭著得幾好， 係啊， 其實咧識一樣噶。好多時候咧，我哋啲同班同學啦，十個人入邊咧，十個人都著同一對波鞋啦，十個人都去同一個地方買衫啦， 係啊， 十好似戰隊咁啊，係 啊， 恐龍戰隊咁樣咧，即係喂。哇咁型啊！你喺边度买？ 其实书包都系噶， 系 袋上斜孭袋或者背囊，佢一差唔多一式一样，系唔同颜色啫。 呢 个款都一样。 成长过程里边嗰种嘅朋友认同啊嘛， 系啊， 即系你唔知道自己嘅存在喺边噶嘛，靓仔。咁你第一个价值咧就系开始哦，你又认同我，我要认同你。咁最简单嘅就系着埋同一件衫，讲埋同一种嘅一种嘅语言。 其实校服都已经同一种啦，使乜谂咁多？ 发型咧，你哋有冇试过电到好挛咧？个头 有， 即系譬如好似曾比特咁。 有， 我都有。 吓，曾比特你都有试过啊？ 我有啊， 呢个 我比曾比特更早，曾比特添啊！ 真系噶， 系我十几年前就试过 爆炸头， 爆炸头啊， 系咩？ 系啊，好烦噶，你唔好以为几 时啊？ 但系冇得洗嘅。因為我都整過一次， 我未有呢個印象喎。 我未識你 TVB 年代係 咪？唔係離開咗 TVB， 但係未識你。 哦， 2006定2007年咁上下， 即係翻去內地闖蕩江湖嘅時候。 係啦，係 啊。 但係你唔好以為好舒服，好煩嘅。點解咧？你啱電完梗係好啦，係嘛？咁你要整到佢咁蓬鬆，又係一件事啦。咁跟住最煩嘅就係，當啲頭髮生翻啲出嚟嘅時候咧，咁個底就直噶嘛， 直啊係啊， 上面係攣噶嘛。个形就 keep 唔到噶啦，跟住咧点算咧？剪又唔系，保垫个底啊又唔系， 跟住一个头发下塌啊嘛，佢 系 一团嘢一齐下塌嘅感觉， 系啊，咁嗰阵时咧就最难。 同埋电头发对于男性嚟讲都好需要耐性， 系啊， 即系你电两三个钟，同埋咧旧 特别系以前个年代，而家你都话可以玩手机啊，以前啲杂志俾你揭晒啦， 嗰啲杂志好污糟啊， 好污糟， 就算你去到好升级， 同埋揭揭下会唔会冇咗版噶？ 系啊。点解会冇咗嗰版？ 俾人撕咗， 嗰版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咁样系啊，同埋嗰时咧，唉，嗰啲杂志又系好尴尬嘅。你知旧时啲娱乐杂志噶啦，全部都系深厚、深厚、深厚咁。 系啊， 即系你睇又唔系，唔睇又唔系，但系你个心又有啲八卦，又你想 Q 他。不过我记得咧，旧时电发咧，其实嗰啲药水先最麻烦啊。 系嘅， 因为旧时啲药水冇咁成熟咧，即系揦到你个头皮咧七彩。咁你又要好耐時間，又要揦，跟住其實即係愛靚唔愛命咯。其實男人都有呢一面啊，我想講。 其實而家呢都係一樣揦噶，即係有陣時我去整個頭嘅時候，我髮型師會同我講：喂，揦唔揦咁樣？好多人都話揦咗啊，你好要，你話唔揦嘅。 頂到啫， 有限喺有限呢方面嘅知識去講咧，其實電髮啲藥水係唔應該滴到落頭皮度， 係嘅，係 應該滴落頭髮度噶嘛。 但係幫你做電髮嗰個通常都係啲專嚟噶嘛，即係啲師傅就過嚟攞嗰啲梳頭嗰把梳嘅臨尾個尖尖個尾， 係 啊， 逐半個鐘啦，焗多半個鐘，即意思係咁啦。咁所以哇，即係呢啲真係成長嘅啲回憶。我都試過電攣頭髮啊，不過又係 keep 唔到好耐咯。 我嗰陣時電攣嗰個頭咧，即係又係個爆炸頭咧，佢對我最大一個困難係咩咧？就佢髮型師唔俾我洗頭。 嗯，係嘅， 係啊。即係你知我咁黑人憎處女座咧，就我自己係特別黑人憎嗰個啦。咁我又咁中意乾淨嘅時候， 你知點解噶嘛？ 我知啊， 因為你電完頭髮之後，如果你嚟緊嗰即係兩三日即刻洗頭咧，佢個攣度冇 keep 得咁 耐，係啊，好容易散㗎。 所以鐘哥，你琴晚應該係。 唔係我有啊，我即刻洗。 點解咧？ 你啱啱先至講完， 咁點解咧？又 點解咧？轉頭又話自己都有洗， 如果好快直翻。可以再电噶嘛？ 好啦，我细个都有跟呢个男士嘅发型去做造型嘅。 追，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转别活到开始叹气，尽情用一生开个玩笑，到最后松一口气，天色优美，还有着你，仍然在寻觅我这天。 细个都有跟阿陈晓东梳嗰个头， 有啊，我会同佢即系，我唔系同佢啦，即系我喺屋企播嗰啲歌，我就同佢一齐合唱吉他。 系啊，真系啊，你中意，你都中意听快歌多啲，我中意听慢啲嗰啲水瓶座。嗱，这种年纪啊，陈晓东嘅新作品， 哦、我中意听吉他， 系咪 啊？系咩？ 系嘛？ 好啊， 有品味， 好品味。 其实我都唔系冇品味，我都睇同你哋听同一个歌手啫，系啊，冇理由差异咁大啊，系咪先？ 系，我想讲下咧，其实我哋有时出去做嘢嘅时候咧，咪成日都会交换卡片嘅。咁而家有啲卡片就好犀利啦，唔知道你哋有冇见过啲卡片咧？是直头一张 NFC 卡片， 嗯 ，NFC 卡片即系 NFC 系咩咧？即系我哋电话，我哋嘟嘟啊嗰啲咧，嗰、那个就叫嗰、那个嗰、那个晶体就系啦，佢技术就叫 NFC 啦。咁啲卡片咧都 NFC 嚟嘅，咁就譬如我同中哥见面啦，啊你好你好，寒暄几句之后，有冇卡片啊？咁、我咧就攞个 NFC 卡片出嚟，然后咧我就会要求中哥咧就 系 攞个电话出嚟， 系、 跟住咧有时嘟入嘟一声咁， 数一数咯， 嘟可能冇嘅，咁啊一数嘅时候咧。我所有譬如我喺邊間公司做啊，我樣啊，電話號碼，所有嘢係啦，就即刻 save 咗你嘅電話入邊，係啦。咁呢個即係卡片咧，令到我覺得係、其實卡片咧係應該要進步，因為咁多年以嚟咧，老實講，所有人都係噶啦，抌過無數卡片， 係嘅係嘅。 所以卡片老實講，你好多時咧最慘係咩咧？攞住張卡片，得個名。有樣都好啲喎， 唔得啦！我即刻去到呢度，我要同你 真唔記得咗個樣。 我明方便好多，但我一定要同你唱反調啊！唔得，唔得，我唔接受唔到啊！ 點解啊？ 完全接受唔到，我會拒絕。 你接唔接受到先？ 拒絕。如果你俾我咧，拒絕。唔得咁樣，因為我睇得太多咧，職業特工隊啊，噔噔噔噔噔噔，你嗰個話會唔會有乜嘢㗎？原來你唔係俾嘢我嘅， 原來係 攞嘢我攞我啲嘢走嘅。 哦，係喎，係喎，都係喎。因為睇咧，即係叫做職業特工隊咧，成日都係咁。你部電話咧，只需要擺喺人哋嗰個電腦啊，或者嗰個 detector 兩秒咧，就已經嘟嘟嘟嘟。 或者可能係五米範圍之內。 係啊，你有冇睇嗰集啊？即係前一唔係對上嗰集，再對上嗰集啊，即係新嗰個女主角出嚟咧。係。咁佢咪翻翻去英國情報局嘅時候咧？係 啊。 跟住佢。嗰、那個另外嗰個圖傾偈一定喺泰晤士河噶嘛， 啊、 坐喺張長凳睇報紙一定係咁樣噶嘛、 哦， 一坐低佢將嗰、那個US 擺喺佢個報紙下邊咧， 係 讀完曬噶啦， 係、哦、啊， 讀咗噶啦，原來已經。 但係嗰個讀數咧，佢仲會有嗰啲70%、80%嗰啲出嚟嘅，但其實咧唔應該嘅、 嗯， 因為你。update 自己部手機嘅 iOS 其實都冇個 percentage 咁、 哦、 所以咧呢個係超現實同埋已經out咗嘅橋段嚟。 咁你 一定要講呢一樣。 你即係話美國隊長第二集咧、啊，黑寡婦落去嗰、那個嗰隻貨船嗰度咧，佢、啊、去攞人哋資料嘅時候，都咪、啊、就係咁樣咯。係 啊， 未得住，未得住，未得住，未得住咁樣。 同埋佢唔應該咧，嗰個 percentage 唔應該喺本身攞偷緊嘢嗰個 device 嗰度出。 係啊， 佢、嗯、應該嗱，如果你都想睇，我當你都想睇，佢仲有幾耐都好啦。系啦，我应该喺我，譬如我有表，应该喺我只表嗰度读嘅。咁我嗰度偷紧嘢，我仲喂揭多份报纸，睇仲有几多先咁样，咁咪串报咯。 不过咧，头先小白话用手机扫一扫呢啲电子卡片咧，我有阵时觉得咧个真确性咧有啲存疑嘅、 嗯， 因为有阵时夜晚都会有啲活动啦，见到某啲人啦。佢咧即係譬如微信啦，即係最興就啊掃一掃我微信，你又會知道我前半生做嘅咩？咁佢睇完之後，哇，好多好多 title 啦，好乜乜總會理事啊，乜乜乜總裁啊，喂，其實你講嘅喎，邊度知啫？係咪先？邊間公司咩非執到？你坐緊十幾廿間。非執到，即係上市公司有冇搞？ 我都收過呢啲卡片，即係一打開嘅時候，覺得好似以前皇帝嗰啲。 係啊，咁、那個真確性又點去捕捉咧？ 冇㗎啦，即係得個講字咯。 係啊， 咁如果下次小白又俾嗰張電子卡片我，啊、我又唔好意思推，咁應該點做咧？唔通我唔攞個電話出嚟咩？唔得㗎嘛。於是乎我諗啊，不如我要買多個電話。買多個咧最舊式嗰啲咧，二G 嗰啲咧，攞個電話出嚟，唔好意思喎， 哎呀， 我淨係打出打入嘅， 讀唔到啊，係啊， 你呢個係喜感啫，你電影橋段啫，真實嘅世界邊度得啊？二 G 可能你安心出行都嘟唔到入去啊！我話你聽，你根本入唔到個 香港冇二 G 啦。 地区举行的入俄公投结束，俄罗斯说部分点票结果显示在这四个地区加入俄罗斯联邦获得选民压倒性支持。四个地区分别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由亲俄势力控制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以及俄罗斯出兵之后控制的扎波罗热和克尔松。俄罗斯传媒引述选举委员会在卢甘斯克点算所有选票之后，结果显示当地 98% 的选民支持加入俄罗斯。报道又指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即是上议院能够最快可能会最快在星期四审议有关新主体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法例。俄罗斯前总统、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说，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的公投结果很清楚明确，又说欢迎两个解放区回到俄罗斯的家。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西方国家正在挑起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将会继续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并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普京在政府农业会议指出，目前俄罗斯粮食和化肥出口仍然很困难，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使全球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责任完全在西方国家，而来自乌克兰的粮食仍然未送到最贫穷的国家。截至上个星期五，在从乌克兰港口外运的203艘运粮船之中，只有4艘前往最贫穷国家，批评是骗局。 他说世界粮食价格已经恢复到年初水平，但是同时比两年之前高出 40%， 这个是世界上最富裕国家掠夺的直接后果。这些国家以发行货币、债券等的手段大肆购买粮食。他强调俄罗斯应该继续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5点，跌1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69，瑞士法郎0.992，加元1.373，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073，欧元对美元0.96，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9.11美元，卖出1630.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在早上八点，强台风奥陆集结在现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青沙公路由于有紧急工程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嘅，咁所有车辆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啊，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嗰段咧就有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在圣佐治大厦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Capula 呢一队嘅九人女子团体，佢哋集日本、中国同埋韩国嘅女子于一身。原来佢哋喺之前嘅时候，一个韩国嘅节目入边脱颖而出嘅九位女子嚟噶。佢哋今次全新嘅作品嚟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叫做《Wing Wing》，里面话到希望咧就系自己可以冲上云霄，然后等大家一齐同佢哋翱翔天际。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Capula Wing Wing。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九人团体 Capula Wing W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推动，三五成群展翅清健超新星。 助理屋宇装备协调员吴卓恩 Yanty， 作为一个女仔在建筑界会不会好蚀底呢？ 女仔有啲好處嘅，咁樣始終咁有時女仔對住啲師傅啊，或者對住異性啦，咁樣始終地盤都比較多男性啊，係啊，咁有時嗲一嗲佢哋可能都會好啲嘅，唔會經常用嘅一啲招數用得太多咯。 想知 Andy 加入建築界追夢嘅過程，就要留意今個星期五下午3:00至5:00，三五成群天星展翅之路。 努力啊，向太阳奔跑啦，加油啊，香港的足球小将，一起支持我们的年轻足球员，认识香港超级青年联赛每一个球会，电视节目我们的超青联，深入介绍各队阵容、组军方向、专业培训以及各队幕后功臣，今日下午6:30，港台电视31，一起撑香港新一代足球员，撑我们的超青联。 财经第一线，早晨啊，8:12啊，钟国龙和小白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喂，今日咧有啲曙光啦，琴日咧就越问越伤心，今日咧就应该开心啲，点解咧？咁啊，几份报章都有报道啦，内地咧咁就禁止大手股波喎，咁啊据呢个内地嘅据报啦，咁啊要求金融机构咧喺中共咧20大会议之前啦，咁啊稳住股市先咁样，咁啊睇下今日我哋啲排盘系咪都系啲外资行啊，啲中资行全部都唔沽咁样，咁啊呢个睇下啫咁样。不过呢个消息一出咧，令到琴日港股咧就由跌转升咁样，而内地 A 股市场咧都有咁嘅迹象咁样。今日有冇机会睇得落？乐观一啲啊 ，Kenny。 我谂而家就寄望真系呢个内地嘅政策噶啦，因为之前我哋都讲就话睇20大之后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就系多啲嗰个推动经济嘅措施啦。咁啊，就其实睇到咧，开始咧就嗰个货币政策方面咧，我哋琴日咪讨论过，个货币政策会唔会有机会系有啲即系转向啦？就由之前咧就保汇率咧就转向呢个保经济啦，因为佢连续两日咧都系有做到呢个系。逆回購啦，琴日就做咗1700多億啦，咁就比起之前1300多億就仲要多啲添啦，咁都係近年，即係唔係近年嘅，差唔多近年嘅啦，近會半年有講嘅話咧，就係、是、少數咧咁大規模做一個逆回購嘅，咁亦都係即係淨投放咗嘅錢落去都係多嘅，咁就不過當然啦，有啲人就話啊，因為嚟緊就依個10月嘅國慶長假期啦，咁所以都泵多啲水出去啦，咁但係與此同時都係佢就將嗰個係。即係外匯風險嗰個準備金率調升，咁都好明顯就係話配合翻咧，就要用一啲手段嚟到穩住個人民幣匯價，然之後咧就做放水嘅。咁所以配合埋二十大之後嘅話咧，咁即係所有嘅政治啊，各樣都塵埃落定嘅話咧，就真係有機會咧就多啲嘅措施嚟到去穩經濟啦，同埋係穩股市啦。咁呢個係暫時唯一嘅寄望啦，因為你睇翻外圍方面咧，其實都係仲要面對緊呢個係加息嘅問題嘛。 所以即係投資者咧都係要睇定少少，同埋咧即係你內地11價咧又會停一停北水啊咁樣啦。咁所以呢啲都會有機會咧左右港股嘅表現嘅。 唔係就係咁樣講嘅啫，我講到11咧，即係嚟緊星期六咧就係國慶啊。咁可能今次國慶呢個黃金週對香港嗰個消費未必會咁大帶動啊，因為即係而家都仍然嗰個疫情關係啦。咁但係喺內地，咁佢哋自己都有啲消費噶嘛，即係都係黃金週啊嘛。咁會唔會喺呢個時候睇一啲內需股呢個板塊會有幫助咧？ 我覺得我 係咦 ，Kenny 呢个位唔系好收得到啊吓，可能大风强烈季候风水验证生效吓。 Kenny 唔好意思，正话讲到话内需股嗰度你点睇咧？ 系啦， 内需股我觉得就系应该会受惠翻咧，就个国庆假期啦，就 尤其是而家今次國慶假期，就是因為嗰個疫症正常化之後或者改善咗之後嘅話咧，就有一個比較長啲嘅假期啦。咁都會睇下究竟嗰啲消費者方面咧喺呢個假期上面嗰個消費上面咧會唔會有所改善嘅？咁股份方面咧其實都反映緊㗎啦。你睇翻嗰啲譬如好似之前嗰啲餐飲股啦，嗰啲必打邊爐股啦，我哋上個禮拜都討論過啦。咁就已經係率先咧就開始轉翻係強啲啦。咁我覺得都繼續應該個強勢都會持續嘅。咁另外就係嗰啲啤酒類股份啦。咁通常啲國慶假期呢啲咁嘅即係大時大節啊咁喜慶嘅時間嘅話咧，咁可能大家又會炒翻啲啤酒類股份啦。咁同埋頭先我哋講到啦，即係二十大之後嘅話咧。推動經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咧，就應該係推動消費嘅。咁所以就內需消費類股份啊，同埋啲旅遊相關嗰啲譬如攜程啊，或者內地航空類股份方面咧，都應該會受惠。 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又可以睇下， 睇翻相關嗰啲 黃金週有啲咩板塊啊，仲可以有利可圖。呢、這個都係傳統嘢嚟嘅，即係通常十一都呢啲都喐幾下俾你睇 啊。咁啊，見到有報章分析咧，就話到譬如騰訊、阿里啊呢啲咁嘅國慶假期嚟到嘅時候咧，咁啊都有望可以即係睇睇佢。咁又 Kenny 又認唔認同咧嚇？ 不過騰訊咧就都小心啲，因為通常咧你上一次唔記得俾長假個中秋節啦，就已經係就話限制嗰啲未成年嘅玩家方面打機咧，就喺個長假期之日玩一個鐘咯。咁我諗就暫時嚟講嘅話咧，就手遊上邊嘅話咧。都仍然有呢一啲咁嘅限制嘅情況，我覺得係會有嘅。咁阿里巴巴就反而係可能會受惠翻一個電商嘅即係購物啦，因為尤其是啱啱最近咧，如果大家留意翻咧，就係李佳琦終於出翻嚟喎。李佳琦咧就停咗幾個月，就冇出到嚟，呢個就大貨直播啊嘛。咁但係都最近咧就啱啱就出翻嚟咧，個反應係非常之好，一場咧開波已經有6000多万嘅人次咧睇入，同埋個消費咧都係誇張嘅，即係。佢以前最高峰期嘅時間，嗰一場嘅消費係講緊1亿 fan 以上嘅銷售額噶嘛，咁就變咗啦。依個係一個重點嚟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之前啊嗰啲網紅啊大貨直播咧，咪變被禁止咗噶嘛。咁李佳琦就係一個代表人物嚟噶嘛。咁如果而家都俾佢出翻嚟做一個係直播嘅話咧，咁相信喺個大貨嗰個係規管啊，或者係個政策上邊嘅話咧，可能有機會係叫告一段落啦。咁我相信佢哋譬如啲平台方面咧，都會把握住呢啲係黃金週嘅時間方面啦，就係、是推動呢啲大貨直播嘅，咁嚟推動翻個銷售額嘅。 係咁啊，講完黃金週啦，一定要講下黃金。見到咧近排咧啲大宗商品咧係咁跌，油又跌啦，咁啊黃金又跌啦，其他都即係金銀銅鐵石都無一幸免㗎啦。咁 Kenny 啊，有冇機會低撈下啲金咧？呢、這個都係即係可能好多聽眾朋友好想知啊，唔係話地緣政治風險，跟住嗰邊打仗嘅咩？仲要上個禮拜即係好多人一聽到普京。一讲完嗰个言论之后，就已经啊急不及待，几醒我捞咗啲金啊，几醒捞咗啲油，点乜嘢咧？一捞入去咧就即刻坐货啦，咁样咁Kenny 交俾你去分析啦，唔该晒。 呢、這个就其实金咧就要小心啲。传统上嚟讲嘅话咧，大家都会觉得咧就黄金系一个避险嘅工具啊嘛。咁但系嗱黄金其实个相对性嘅，你睇翻咧黄金除咗话本身个供求关系啊，或者佢个自身嗰个系譬如避险作用之外，最紧要就系睇同美元嘅。關係啊，因為你睇翻而家美元方面咧，就係嗰個第一好強啦，第二咧個息口咧係不斷咁加上去，同埋咧係仲嚟緊，仲會係加嘅。咁你試想啊，美元其實都係一個避險啦，即係你譬如走佬嗰陣時嘅話咧，一係就揸金條，一係揸美金啊，是但一樣嘅啫嘛。咁所以你見到呢個係美金方面咧，如果係強勢，再加埋個息咁高嘅話咧，咁梗係揸美金啦。你諗下揸黃金係冇息收噶嘛？但係你而家揸美金嘅話咧。其實如果你有啲銀行方面啦，嗰啲premium banking 嘅話，其實而家嗰個俾你美金嘅息咧，係可能講緊4厘樓上啦。咁你啲 private bank 係仲更加高啲添。咁你諗下，試想下，你揸住四厘息嘅回報嘅話咧，其實係相較黃金嘅吸引力係大好多噶嘛。咁如果至於油方面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講咧，其實而家大家開始跳咗即係已經跳咗啦，已經係由之前咧個往 focus 翻係通脹，而家係大家個焦點咧係個經濟衰退、經濟放慢。咁當經濟衰退嘅話咧，自然就會令到呢啲資源嘅需求係減少啦。所以你見到股份係先行噶嘛。咁你見到啲有色金屬類股份咧，譬如銅股啊，或者係啲鋁啊等等嘅話咧，其實已經由高位跌咗好多落嚟，因為反映翻嚟緊咧 佢出年嘅需求咧可能會放慢，同埋個價錢都會落噶。 系，咁仲有嗰啲水泥咧，其实都行得好差啦，即系全部都跌到咧，即系嗰、那个叫做市盈率咧都好低啊。咁你睇估值咧，又真系好抵啊。咁系咪现时嚟讲，即系我哋喺从股票分析嘅角度啦，咁、低估值，即系正常就价值投资应该低级啊。但系依家系咪都越低越有咧？你会觉得 Kenny？ 嗱，呢个估值你要小心啲，因为你而家表面上睇个估值咧，系睇个 historical 嘅 PE， 系睇翻之前咧就系讲紧呢个卖楼啊，同埋呢个水泥价钱咧都仲系好高企嘅时间，因为水泥价钱升咗都几年噶啦，其实已经系。咁所以其实嗰啲情况咧，啲业绩咧系反映翻之前嘅情况。但系而家我哋面对嘅问题系咩咧？就话你譬如卖楼。由去年開始啦，啲內房股份方面咧，全部都幾十個 percent 咁跌落嚟嘅喎，銷售咁而家都未好嘅喎，咁變咗咧，你嗰個係嚟緊個即係房地產對於水泥嘅需求係好重要噶嘛，咁如果你房地產嘅銷售都唔得嘅，咁何來水泥想銷售好咧？咁其實所以而家你要睇翻嚟緊出年咧個 forward 嘅 PE 係乜嘢啦，咁之前嘅盈利佢哋可能講緊係幾十個 percent 或者一倍計咁上升嘅，但而家大家會擔心咧就係、嗰個。情況逆轉咗之後嘅話咧，佢哋個業績咧係可能幾十個 percent 咁跌落去嘅，咁所以形成咗即使表面上而家個 PE 係低，但實際你計翻 forward 嘅 PE 咧，就可能都係高嘅。 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以至投資者咧，都真係要小心少少啊！ 風高浪急啊！ 係啊，即係風高浪急啊！要睇耐少少先啦，唔好咁急出手字。今個早晨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啊，唔該曬 Kenny。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 拜 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啲赤裸啲嘅优惠俾大家听先。近排啲口罩平咗，系啊，啲叫做防疫药物咧都平咗，消毒物品咧都平咗。 哎，咁啊好啦， 因为疫情又即系冇之前咁样九千几宗啦。 系， 咁其实有阵时我哋睇恒指买股票啦，其实睇嗰啲确诊数字咧，都几影响呢啲口罩价格啊。嗰啲消毒噴霧啲星星 係啊，因為佢哋都即係火燒到大家嘅心態，就一定喂，好似疫情又話放寬旅遊又盛咁樣嘅話，咁啊零加三，咁大家都會覺得係咪個疫情又即係走緊咧咁樣？ 不過即係我唔係幫嗰啲口罩商啊或者嗰啲消毒商做廣告啊， 唔使㗎啦，因為我哋個個都有持有啲口罩， 冇錯， 大家有冇持有啊？有咁樣 有， 咁但係咧雖然疫情而家有緩和嘅跡象，就算啊。將來冇事，希望將呢一個咧，即係我哋保持清潔衛生啊呢種咧，變成一種生活嘅習慣。 哦，呢個好緊要啊！ 因為一冇咗之後，哦咩都冇，咁其實啲嘢就會又翻嚟嘅，即係大家例示講句係咪先？咁如果變成一個習慣，平時我哋都可能即係勤洗手啊，或者真係消毒啊咁樣咁。对将来的生活都有好处的嘛。 是那这个一定是啦。 那我都是看将来的。2023年请假攻略。就是看将来。 都不快到10月。快到10月都来看。 就一两个月要筹备。 上年看今年的时候呢大家都仲持一个观望的态度。都仲在一度想因为我们可以在香港怎样请假去哪里玩啊这样。现在的套路不一样了。 现在的套路不一样。不过呢数手指啊下年的连续季呢即係俾你挫嗰啲連續假期咧，冇今年咁多嘅。 弊家伙， 咁又唔 係，唔使擔心， 係啦， 因為今年或者舊年咧積落好多嗰啲年假嗰啲年假咧，褪咗落下年。 最緊要係間公司可以俾你即係儲落去， 有啲一年噶嘛， 係啊，有啲要你即刻燒曬㗎，嗰啲冇得放， 即係年尾之前要燒咗。 係啊， 有啲真係咧唔係俾你放一日㗎，你燒唔到一日咧，咁你就當冇啦。咁佢好多員工咧。所以你有時見咧，依家係冇咁塞車嘅，唔係淨止啲人 work from home 啊， 是因为呢啲人呢请假，咁我一日入面要做八个钟头嘢啦，咁我咪头搭尾我迟一个钟头返工做一个钟头收工。即係咁啊，咁我用咗啲假期佢啊，用咗嗰12或者13日 annual leave 囉，即係咁样用囉。 自制嘅弹性上班 時間。咁所以依家我又真心感受到即係铁路啊或者即係驾驶嘅时候都真係少咗车少咗人嘅。咁希望即係如 好、啊、 回复返正常啦。嗱头先讲呢 ,2023 呢嗱攞纸笔 mark 低啦。咁其實網上都有嘅，咁不過你而家聽收音機，你記住又記住啦。最正最正嗰個請假係邊一日呢？就係、是、咧，我佛慈悲，佛誕嘅假期，因為你無需額外請假咧，已經可以連放三日啦。 邊日到邊日啊？佢而家 就係5月26至到5月28啦，就連放三日。 5月26到5月28。 係啦，可能即係本身假期係一個禮拜五啊，或者禮拜一啊咁樣，咁可能就連埋禮拜六日咁樣，喂，可以營造一個 long weekend 咁樣咯。咁啊，呢個就最抵玩㗎啦，假都唔使請，就俾你做到三日嘅假期。呢個係最正噶， 下年嘅5月26、27、28， 係啦，下年嘅 5、6日， 係啦，5、6日啦，咁幾好啊！呢、這個 long weekend 係上天俾你嘅喎，係咪先？ 咁如果你有假嘅，你梗係識請你，譬如請25、29嗰啲咯。 都唔使請咁多日啦。有啲朋友可能去下周邊地區旅行咧、其實3日2夜夠玩。講真的，你都會想控制翻自己個旅遊成本嘅。到咗下年5月嘅時候，你冇理由窮奢極侈咁樣去啦。即係大家都科斯型香港經濟唔會超級好啦，嚟緊係咪先？ 即係我話定俾你聽，我5月25或者5月29咧，我係唔舒服嘅。 哦，唔使唔舒服，你咪直接講咯。 我唔舒服， 你直接請假。 咁跟住我嗰日唔翻 嚇，係啊。 咁跟住我25、26、27、28、29。將我25同29我都唔舒服嘅。 點解又正途唔行咧？要行啲歪途 歪路。 點解咧？點解你今日要咁頑皮咧？即係雖然你話要改變啫，要 change 啫。 咪近得你哋多咯。 你改咗個髮型唔會咯。 近朱者赤， 又關我哋事。 日日都堅守崗位，係咪先？冇話有一刻。叫做退縮嘅係咪先？啊，我哋只係幫聽眾謀福祉啫，講呢啲請假工。 咁啊，梗係啦， 過往嗰一兩年啊，疫情 我哋有幾可請啊？係咪？ 唔係，我都冇請過假， 除 咗病咗嗰一個禮拜，我都唔想病咗。老實係咪？ 係啊，我真係我翻咗咁耐都未請過假。 咁咪係咯？咁點解你要扮曳啊？ 5月？ 點解你要扮曳啊？ 5月25。 你答我，點解你要扮曳啊？ 我俾人影響咗啊！ 好失望啊！咁樣，禮拜三多呢啲戲劇啊，做下 drama 咁。好，咁啊講埋其他啦。咁你話喂，大年初一咁樣就請兩日咧，就放 係 啦，放到9日，1月22號。 嗯，哇，咁早？ 係啦， 出年係1月尾 哦。 系啦，咁但系你要请假嘅，咁样即系大年初一系1月22號。 嗯、 不过咧，你请假就请个头啊，头搭尾嗰啲啦。咁啊，请1月21號咁样开始咧，就连续可以放到9日假啦，大概。咁、详情你自己就睇翻啦，假期系你自己嘅，咁样每间公司都唔同啦吓。咁、有啲就放公众假期，有啲放劳工假咁样。咁、一跳咧。就跳到4月先可以放連續幾假啦，4月就係清明加復活節啦，就放到10日嘅。 哇！因為4月都係通常都係假期相對多啲嘅四月份， 4月都係嘅。不過香港4月份就幾多雨水啊？其實依家睇翻，因為我哋將個陽光或者將個夏天好似 postpone 咗咁樣，即係你見依家 咁4月本身都係春天嚟嘅。 係啊，但係我記得我舊時僆仔咧，即係譬如放清明啊、復活節、Easter 咧。即系阳光普照，我已经可以出去玩。我依家成四月都好似暗暗地咁样个天，印象系咁啦。咁啊，唔知下年会系点啦，都冇人预测到下年会有咩变化。好啦，讲埋12月啦，呢个圣诞同埋 今年啊， 出年 今年冇噶啦，冇乜希望。 赶唔切啦， 赶睇下年啦，我哋前瞻下年啦。咁下年咧就10月25號就系圣诞节啦，一路请咧，请到1月1號嘅咁样。咁又系请3日假到啦，就放到10日咯。即系下年其实得两个长假期到咧，加埋一齐系你请几日假放到10日咯。咁呢个就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可以留意一下咧。 其实对好多公司嘅员工嚟讲咧，其实只要有呢一类型嘅长假期咧，咁大家就可以轮住。 系啊，系啦、 可能即系我就系复活节嗰档嘅，你啊去圣诞节嗰档嘅，咁总之就大家即系坚守住岗位，同一时间亦都即系互相补位，亦都好紧要。因为大家都想放下啲长假嘅话咧，咁咪冇啊。有啲公司就 系 抽签嘅咋。 系啊， 系咪先？咁有啲就可以轮嘅咁样，咁啊，大家吓 留意下 啦。好陌生啊， 点解？ 你就系讲嗰啲。 点解啊？ 互相补位啊，好陌生。 点会啊？你安坐咗个岗位、啊。 咪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乌克兰四个地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同克尔从入俄公投结束。根据当地选举委员会公布，支持入俄的比率分别为顿涅茨克 99%、卢甘斯克 98%、扎波罗热 93% 以及克尔从 87%。委员会又指四个地区的投票率都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50%的门槛，公投结果有效。公投结果压倒性支持入俄，为俄罗斯吞并更多乌克兰土地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俄罗斯试图吞并乌克兰领土，意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无什么可以谈。他補充說，在現代世界，任何吞併別國領土都是犯罪。總統普京預計將會在星期五在俄羅斯議會就公投發表講話，而上議院可能最快今天審議四個地區入俄的法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指，今次所謂公投不具合法性，更加公然違反國際法，強調有關地區都屬於烏克蘭。北约盟友会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自卫权。北溪天然气管道营运商说，管道系统在一日之内有三条管线受损，但麦获防军公布北溪管道泄漏之后，波罗的海区域发生爆炸的片段，显示三处气体泄漏点在海面上造成巨大震荡，最大的泄漏点在直径1公里的海面上产生全流。为确保船舶和空中交通安全，已经在泄漏点周围设置禁区，护卫舰和环保船只正是前往禁区监测水质，国防军直升机会支援。瑞典地震监测部门在有关区域测到可察觉的地震，而根据南部30个观测站的数据，可清楚地见到波浪怎样从海底反弹到表面，认为毫无疑问是爆炸。俄罗斯指北溪项目的紧急状态事关整个欧洲大陆的能源安全，俄方极为关注，不排除管道事故是破坏活动所致。三级飓风伊恩逼近美国，航空公司取消当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超过2000个美国航班，佛罗里达州部分机场暂停服务。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数据，航空公司分别取消星期二超过360个航班和星期三超过1700个航班。另外，星期二大约有1800个美国境内或者进出美国的航班延误。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员说，伊恩已经在星期二进入墨西哥湾，预计将会在湾内温暖的水域发展为四级飓风，带来威胁，预料会为星期三早上至星期四晚上带来时速超过200公里的强风和60厘米降雨。美国航空安全当局说，正是密切监视伊恩的发展和移动路径。华特迪士尼宣布，星期三和星期四关闭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主题乐园和水上乐园。公司较早前说，区内部分酒店将会关闭至到星期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378点，跌1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4，瑞士法郎0.993，加元1.373，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072，欧元对美元0.959，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7.42美元，卖出1628.3美元。

好啊，同阿鐘哥同埋小白咧講下呢個題目啊。琴日咧喺一個新叫做咩啊網上推送嗰啲咧 news 咧，其實都講緊有啲人討論咧啊，有陣時你上網咧買啲二手傢俬或者二手電器咧，都會執到筍嘢噶嘛。 誒好多時會㗎。 係啦係啦，即係有時會 free 出嚟啊，甚或乎有啲人即係免費。因為搬屋啦，咁啊，即係可能大屋搬細屋咁樣，啊張 sofa 唔夠擺咯，咁樣，咁跟住就叫免費，你自備大隻佬啦， 係啊，都講得呢句咧，自備大隻佬。 其實好多呢啲啊，因為你話嗰位即係叫送張，譬如送家私出嚟嗰位仁兄咧，佢第一佢真係唔想煩，最緊要就係有人幫佢搬走一啲佢唔想要嘅嘢啫，佢都冇諗嗰個價值問題啦。其實唔單止淨係家私嘅，有陣時喺網上邊咧嗰啲即係叫對對碰咁啦，我識得有啲人咧專係喺網上面揾嗰啲全新嘅衫，所以咩叫全新嘅衫咧？其實網上面有啲人咧，佢可能本身有啲人咧就好中意買衫嘅，特別喺網上面買完一扎翻嚟之後，發覺咧佢新速速嘅，可能個招牌都未剪，佢就發覺原來件衫一試咗上身，好似唔係咁中意，又或者有啲 cutting 佢唔係咁靚。佢就原封不動咧擺上網，跟住我唔愛 100% 新嘅，如果有人要就攞走佢啦。 哦，即係 嗱，係都有嘅呢啲， 即係有。 雖然係唔贊成啲人咁樣過度消費， 咁當然係啦。 咁但係咧， 佢又喺某程度上嘅彌補咗自己呢個過度消費。 環保即係物盡其用咧，都係一件好事。 冇錯，點都好過就咁抌咗佢嘅。 嗱，發生咩事咧？好多人都中意喺呢啲二手買賣平台嗰度執平貨啦。近日咧就有網民咧就分享自己遇上一個咧。准备移民嘅外籍人士，好多时候都系啲外籍人士咧，即系唔定居喺香港咧，啲嘢可能好平，成日都系咁啊。咁咧几平咧？一个65寸嘅 4K 大电视， 都好奇怪。首先啊，即系一个外籍人士佢移民， 系啊， 但系外籍人士 都可以移民嘅。 唔系啊，外籍人士咁佢本身 都可以移民嘅， 佢就是、本身系外籍啊嘛，即系本身而家已经系落籍咗香港啊嘛， 系啊。好多都是咁噶，其實有香港身份證噶嘛， 即 係你之前睇嗰啲中文譯名嗰啲都有啦。 不過我屋企附近都住咗好多外籍人士， 但有香港身份證， 但係有香港身份證， 永久居民嚟噶。 係啊，全部都係有見到嗰啲，譬如中學嗰啲外籍人士咧。流利廣東話，咁但係佢屋企又講翻英文啦，當然係。咁佢阿爸阿媽真係移民過嚟，佢哋變咗香港土生土長。 等陣先，唔好將個焦點去咗入籍同埋移民呢一樣嘢。我想講部電視， 講翻個電視。 係啊， 喂，頭先你話咩4K 六十幾寸啊？ 係65寸4K 大電視， 其實都好大喎， 好大啊，係啊。 4K 佢又唔係舊款添喎，仲要 唔係舊款啊？嗱，原價咧30,000蚊，原價30,000蚊。在呢個二手平台嗰度賣幾多錢咧？先俾條問題 3000啦， 3000係 嘛？3000 啊！小白咧， 嗯， 係啦。總之原價30,000蚊㗎，呢部電視 咧， 難穿 正路啊！你 10% 其實係正路嘅3000。 啲電器用品落地跌一半啊嘛， 5000啊！嗱，一個5000，一個3000，兩個都錯，500蚊啫。 哇！ 咁你 攞咗未啊？ 攞咗啦，已經攞咗啦。 我想話，我已經係一個大隻佬啊！我即刻去都得。 好啦， 係啊， 咁咧嗱，睇到呢一樣嘢，咁個網民都好開心啦，即刻應承個買家啦，就算天水圍好，天腳底好，邊度都去啦咁樣。好啦， 飛的士去都得啊。 點不知咧呢件事咧， 的士擺唔落啊，60幾寸。 係啊， 係 喎，要 call van 仔啊 ，call van 仔啊，真係。咁好啦，真係 部電視冇可能係我 嗱件事咧，跟住就開始啊， 發酵啦， 唔係發酵，係直情180度反轉啊！尾個結局係。有 twist 添啊！即係好似你平時睇電影有 twist， 即係個咩高空2000尺咁樣，你教我睇嗰度好，最後有個 twist 位嘛， 係個 twist 嚇，咁啊好啦，有個反轉，好啦，咁你500蚊， 哦，我知啦， 係 個 twist 喺邊度？ 喺邊？ 即係同個電視有關，就係同高空2000尺一樣咯。去到嗰個位，我打爆咗部電視，啪！ 咩？佢講中咗啊！你咁嘅眼神嘅， 好憎同啲演藝人做， 真係噶。 点做啫？ 打爆咗部电视啊！真系 明明话要讲咗几分钟， 因为就系因为佢太大部，而佢搬走嘅时候系咪冇嗰啲咩 bubble 胶啊，冇嘢包住，冇盒又剩定系点啊？ 佢个结果咧好似噶啦，即系 90% 像样。 佢真系我嚟睇公二千尺啊！ 不过唔系咁嘅一个情况，去整烂咗部电视。嗱，真系500蚊，即系5嚿水啦，就真系交收咗。咁个外国人啊，握手啊，跟住。咁你啲香港人都要賣弄兩三句英文嘅咁樣 ，thank you，good trip 啊，咁樣嗰啲啦，係啦，類似咁樣兩句 blessing 嘅説話，咁啊好開心，抬咗部電視翻去，正啊仔，65寸可以打 winning 用啊 ，4K 啊， 大個機幕牆啊， 系啦，咁啊，大过你屋企部船， 系啦，六啊几寸， 又改啦，又作大啊， 唔好意思， 又作大啊，依家成日讲呢啲都冇不带半点羞愧啊吓，所以过滤佢嘅说话，听众唔好问我，啊，钟哥屋企真系挂唔到个六十五寸嘅电视咁，唔好问我，你直接问佢本人，好啦，咁啊，攞咗翻去啦，咁讲真，嗱，老实讲嘅，你挂到六啊五寸嘅电视四 K， 你屋企真系有翻咁上一大嘅，老实，咁你有咁上一大，你正常咧都会有个叫做姐姐帮下你手啦，个问题喺度啦，就喺、是、个姐姐清洁嘅时候咧，即系去抹个电视啦，跟住抹， 即系已经挂咗上去噶啦， 系啦，跟住咧跌咗落嚟， 吓， 跟住咧。碎咗一边望， 咪先佢系抹烂咗啊？定还是 佢跌啊？佢抹嘅时候佢跌咗落嚟啊嘛。 喂，如果嗱两样嘢，如果佢抹烂咧，咁就系可能即系抹得太大力，就可能系同个姐姐有关系啦。但如果佢抹一跌咗落嚟咧，可能系同装上去嗰个人有关系，因为装得唔稳阵， 或者系同后边嗰个到底勾唔勾得实啊？ 系 好有关系喎呢个。 是爷非爷咧，即系我哋睇网络文章，我哋唔 好彩。如果姐姐赔都系赔500蚊啫，如果要佢赔。 嗱嗱，誒呢個要呢、這個要講嘅，嗱我詳細講多少內文俾大家，嗱兩位再分析啦嚇，嗱、過事隔一日之後咧就迎嚟壞消息啦，咁啊原本咧屋企有部大電視可以好好享受，未料咧事主咧指外佣姐姐咧就不慎將電視機弄壞。啪嘅一声咧，就屈咗个角出嚟咁啊！开着个画面已经闪咗几闪啦，咁啊之后咧仲自动熄机添，咁样明明试嘅时候完全冇事嘅， 整翻佢咯。 系啦，咁啊事主咧就 攞翻旧嗰个出嚟咯， 系啦，攞翻旧嗰个出嚟咯。其实我都觉得 系咯，咁但系呢部摆喺边咧？ 系啦， 咁咪坏咗啊嘛， 咁 咪收你咯， 100蚊转出去咯。 嗱，我自备大只咯， 自备大只， 不过坏咗。 系啦，唔系坏咗都人收噶，不过 系 老实 讲，整翻都抵喎，其实都。 但系咧，睇多少少內文先，咁事主咧就好感到好憤怒啊！咁啊，並且咧詢問可唔可以扣呢個外佣姐姐工資？嗱，呢個我唔知嘅，因為我屋企冇請姐姐嘛，我唔知嘅，我唔知唔敢講啦。咁啊，跟住令到佢感嘆心情咧來回地又折返人間咁樣，咁啊，所以就有其他網民就好似你哋兩個頭先話齋咯，就係話其實你不如叫師傅上嚟 check 下睇下有冇維修咁樣咯。 不過咧，即係如果據我有限的理解咧，即係如果外佣姐姐整爛一啲嘢咧，係可即係佢當然可即係可能你可以要求佢去付費， 係啊係啊， 但都有個限度嘅，意思係即係你不能夠話喂我整爛咗架車咁樣，我林寶嚟嘅咁樣，你點樣賠？ 唔係咁，你而家買翻嚟呢個電視機都係500蚊啫， 係啊係啊， 即係我唔係話姐姐俾得起俾唔起，但係調翻轉頭。即係我估嗰個空歡喜一場咧，就係個事主感到最嬲怒嘅。情緒咯，即係我係咁覺得嘅。你問我，我都覺得，唉，唔係話 係啊，同埋我有陣時都會覺得咧，姐姐都叫做服務喺我哋屋企啦。如果有陣時真係無心之失嘅嗰件物品，如果唔係話真係價值好昂貴，其實不如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不如算啦，係咪先？大家都要相處落去。 即係有陣時都要轉念嘅，我覺得即係幫，即係我就傾向幫下個姐姐。 係，但如果你話佢惡意嘅話咧，咁第二件事啦，第二個講法啦。 所以咧，其實你睇好多電影咧， 係 一啲超級珍藏啊，即係譬如有啲人話我收埋好多名貴嘅名畫或者一啲珠寶首飾咁樣咧，你有冇留意佢哋？唔會擺屋企嘅，佢一定零零舍舍有個密室，有間房。你幾可見過呢間房係有人工人入去打掃嘅？ 係啊， 係冇噶嘛， 冇噶。 咁所以如果你覺得嗰啲嘢真係咁矜貴嘅話咧，其實應該揾個密室收起佢。 但 係 冇塵嘅喎，嗰個地方 就係咁。 即係你譬如睇呢個皇家特工咧，睇 Kingsman 咧， 冇塵 嘅。佢嗰啲窗哇咁促身嘅，冇人打掃， 冇人打掃㗎。 係咪就係嗰個就係嗰個人自己入去成日打掃啊？ 所以佢忙 就唔知道啦。咁希望呢啲就即係當冤枉嚟揾亦去啦。即係呢啲電視嘅嘢。 頂翻佢啦。 好啦。

銅鑼灣以前咧都已經係非常之繁華嘅商業區嘅名稱嚟㗎啦。咁但係佢原本咧係指今日維多利亞公園、海灣以及咧就係佢嘅東南岸㗎。因為嗰一帶嘅海岸線就好似一個銅鑼咁樣，所以咧銅鑼灣先至會改呢個名嘅。早期海岸線就是今日銅鑼灣道，去到19世紀的中期，銅鑼灣就成為了英治公司的總部所在地。當時公司的區域也都設有譬如貨倉啊，甚至乎就是糖廠的。由於來往港島東面和西面需要繞路或者就是坐船經過銅鑼灣，其實都很不方便的。於是乎就興建了連接住海灣的海堤，即是今日的高士威道一帶啦。只去到50年代，填海工程就將呢個海灣填平了，得到的土地就用嚟修橋搭路，部分更加成為了圍園添。聽落去銅鑼灣的歷史都好多噶，但係原來佢英文的名字都好複雜噶。例如當我哋坐港鐵去到銅鑼灣站，就會話我哋嚟到 Causeway Bay， 所以銅鑼灣咧就等於 Causeway Bay 啦。不過 Causeway 唔單止係解銅鑼，亦都有海堤嘅意思噶。但係唔好以為銅鑼灣道又叫做 Causeway Bay Road， 其實實際上佢又叫銅鑼灣 Road 噶。反而高士威道就叫做 Causeway Road， 所以大家寫地址或者找目的地的時候，都真的要看清楚那個中英對照的問題啊。 你不喜歡我啊？為什麼這樣說呢？為什麼要站這麼開啊？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溫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我突然间忽发奇想呢，即是刚才讲的铜锣湾嘛。我们就会讲铜锣湾啦。有些人会讲铜锣湾。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围那里还有个铜锣 湾。山。 是啦，咁嗰度就個牌就直頭寫住銅鑼灣咁樣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呢個，又可以慢慢翻。 唔係有啲地方嘢又唔會嘅，譬如筲箕灣咧，你唔會讀筲箕灣嘅喎。 係喎， 一定係筲箕灣嘅喎。 係啊， 銅鑼灣你可以讀銅鑼灣。 銅鑼灣， 銅鑼灣。 以前荔灣係叫荔灣， 係啊，你又唔會叫荔灣嘅喎嘛。 奇怪喎。 你点解引出一个咁嘅题目咧？ 唔系，突然之间听嗰个转头话，你知嘅时候，自己铜锣湾，铜锣湾系 西环都系读西 西环啊，系 你唔会读西湾，西湾就 西湾落河噶啦，奇怪奇怪，揾啲专家出嚟解答下个问题先。好，喂，但系想同大家提大家咧，就系咩咧？其实安心出行嗰个应用程式咧，咁啊可以更新嘅，因为亦都有啲其他家长啦，就同我讲，佢哋已经更新咗啦咁样。咁都即係都希望提一提啲聽眾啊，咁其實喺星期五開始啦，咁五歲即係因為嗰個需要安心出行嗰個叫嘟嘟嗰個咧，就已經降低去到五歲啦。咁所以咧，如果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咧，亦都有一個新嘅功能，咁配合翻呢個政策嘅。咁一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其實最多咧係可以有8名獲豁免使用安心出行同行人士，咁例如15歲或者以下子女嘅疫苗通行證，都可以 save 喺入邊嘅。咁如果你話喂我未 update， 冇呢個功能，咁因為你未 update 啊嘛，咁大家就可以更新翻自己嗰、那個，冇錯啦，更新翻自己嗰個應用程式啦，咁樣。星期五開始啊，5至到11歲兒童需要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未滿3個月，又或者已經接種咧就係兩劑疫苗，咁先至獲得咧就視為符合呢個疫苗通行證嘅接種要求嘅。咁仲有好多唔同嘅要求，當然大家就要可以上網睇翻啦。咁呢個大家要一定留意住啦。咁同埋咧就係、是既然啊嗰個嘅應用程式咧係可以加一啲，譬如我咁樣啦，我加咗我兩個我仔仔嗰個嘅個針卡入去嘅。咁所以我出去一啲去譬如餐廳啊，去啲特別嘅處所 嘅時候咧，幫阿仔貼埋啦， 係啦，咁已經就可以勉強咗咧，就係、是、小朋友係咪一定要拎手機個問題？其實最希望就解決呢一樣嘢，因為小朋友未必個有手機噶嘛，但小朋友就要打針嘅咧，就應該要帶佢去打針，係咪？亦都為咗保障佢。咁佢嗰個針卡咧，就可以 save 喺我個電話嗰度。咁我帶佢無論係入街市又好，餐廳食飯都好，我嘟完我自己嗰個咧，我就幫佢嘟埋。咁樣嘅話咧，就真係可以做翻嗰、那個，即係大家都安全。 題外話講一句快速， 點啊？ 我樓下一間餐廳咧，餐廳嘅賣點咧。就是好容易嘟得到，跟住真系真系多咗人啊！呢段时间，因为有阵时你扰攘好耐喺门口， 嘟嘅啫嘛， 系啊，唔系噶，有啲真 有啲嘟好耐， 有啲真系嘟好耐噶。 我试过有个地方咧，即系星期六去嘅时候咧，我嘟嚟都嘟唔到，结果先答咩啊？我唔入去。 系啊，真系会咁噶。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受到紧急工程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影响到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明爱医院；反方向龙翔到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是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方面，沙田的元和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还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吕明才中学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靓歌回垂，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欧瑞强约定你。 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继续不济啊，道指要跌125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7点，纳指咧反而有得升啊吓，咁啊行先咗个道琼斯咁啊，升26点。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竟然要跌282点，都好似差差地啊吓，咁啊啲大型蓝筹都有少少回吐嘅迹象。咁啊，究竟今日咧股市嘅走向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芭比啊，终于零加三啦！ 所以你唔通有计划旅游嘅打算？ 其实旅游打算咧，我谂约全香港人都系蠢蠢欲动噶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啲 SEN 细路仔咧，佢哋都去旅行咧都唔简单嘅。咁我同埋咧呢段时间咧，即系困兽斗咁样啦。其实我哋嘅家长们咧都会好辛苦，因为咧以前咧都可能话啊，耐唔耐都出去放下电啦，即系个家长自己啦。同埋我成日都鼓励家长咧，即系唔好净系啊，同埋我哋啲细路仔去。有阵时可能佢自己可能同一啲女朋友啊，即系大家 girl talk 啊咁样，即系周围去玩下咧，咁佢自己去 take 一个 break 咧，咁系好好多。因为其实个家长都几辛苦噶。长年系咁样作战咯、 咁但系如果讲到话要同一啲特殊学童一同去旅游嘅时候咧，我其实系咪都有好多需要注意嘅地方嘅咧？ 是啊，因为其实每一种嘅唔同嘅弱能嘅小朋友啦，咁佢哋都有佢哋嘅挑战嘅。例如好似我有一啲嘅幼稚园嘅细路仔，咁啊家长咧即系以前未疫情之前啦，咁啊好开心咁样啦，就即系去呢个日本之旅咁样。咁啊弊啦，咁个细路仔咧就由离开屋企咧就开始有少少扭，跟住搭咗飞机咧又扭，落咗飞机咧就又继续又扭，日日都话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都扭咗成三日啦，足足去你知啦，通常去旅行都系去五日啊七日啊啫嘛，咁佢咧就真系扭咗三日都系话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屋企，咁去到第四日咧，终于咧就真系冷静落嚟啦，就唔再话要翻屋企啦，因为咧其实佢哋去到嗰啲环境又唔同咗啦，生活又唔同咗啦，平时嘅日常生活又唔同啦，咁呢个对佢哋咧都真系会觉得翻天覆地咁样，好大件事啊！ 咁但系去到一个外地嘅时候咧，嗱，我记得咧以前嘉慧就讲过啦，可能有啲特殊学童咧都会有啲 trigger 嘅，即系譬如可能有啲帮佢即时可以放松心情啊，或者系解决咗情绪问题嘅一啲小工具，即系哪怕系一个小玩具又好啦，一条毛巾仔又好啦，或者一个压力球又好啦，系咪真系代表住咧？就算去到任何嘅环境，遇到任何嘅情况，只要家长或者同行嘅照顾者咧带住呢一件法宝，就可以万事万能解决到问题咧？ 是会好啲，咁但係咧，即係其实最紧要最紧要啦，我成日讲係经验小书呢样嘢啦，就叫 pre-teach 咗个小朋友啦，话俾你听啊，其实会系点样去做㗎。有时好似你我哋要由執行你开始就要教㗎啦。咁同埋咧要话俾你听咧，有时自闭症小朋友啦，你教清楚去嗰啲嘅航空公司啦。跟住咧就有搭咩航班啦，几多点啦，喺边个闸啦，喺边个嘅 terminal 啦咁样。咁呢啲全部咧呢啲资讯都好重要嘅。有时寄行李嗰阵时，佢会觉得咦，点解寄行李突然间会冇咗嘅咁？咁可能会令到佢好震惊。咁你即系呢啲嘅位咧，我哋都真系要教定个小朋友咯。咁同埋咧，有阵时咧，例如好似仲有其他嘅读写障碍小朋友咁样。咁可能佢哋簽名都簽唔到喎，大人都好啦，簽唔到名嘅喎。咁可能喺呢啲位咧，其實最重要咧，就要同航空公司咧要夾嘅，即係我講大個啲，自己去旅行嗰啲。咁大個仔嗰啲咧，自己旅行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即係好似例如我自己嘅經歷咯。我個仔嗰陣時啱啱考完 DSE 啦，咁我就安排佢咧就同兩個嘅親戚，咁咧就去咗呢一個韓國之旅，咁啊去咗一個月，咁啊即係其實我就想去咧就獨立啲，因為佢九月咧就將會去讀書嘅當時，咁啊五月考完試，咁啊嗱嗱聲就俾佢安排下佢去下。第二啲地方啦，點樣去解決個問題啦？即係因為咧，你要帶助聽器啦，你個助聽器如果壞咗又點算咧？咁樣又或者係你去到當地嗰陣時咧，語言唔通咧，反而就唔大問題喎。咁佢又可能會用一啲 app， 咁其實都係一個嘅經歷啦。咁跟住咧，五月去完呢個韓國，跟住咧就到六月就去美國。咁美國咧就係一個叫做獎學金嚟嘅，咁就過去上一啲嘅領袖嘅訓練咁樣一個禮拜咁樣啦喺美國，咁我就冇去嘅，佢自己去嘅。咁啊訂機票咧，因為嗰個獎學金咧佢係會俾錢我買機票，但係佢唔係幫我安排機票嘅。咁好啦，出機票嗰陣時咧，我就問下仔，我話啊這個機票係最平喎，但係咧你由呢個國際飛機咧，即係你要轉機喎，你轉機嗰陣時咧，你有成23個鐘頭喎，我話你得唔得㗎？咁跟住阿仔話。 得，咁因為其實佢唔知咩叫23個鐘，我都會擔心嘅。同埋咧，我講緊係2014年嗰陣時咧，唔係咁多地方有WiFi 嘅，即係機場咧都唔係全部都有 WiFi 嘅。咁所以其實都好靠佢自己嘅。咁啊，我自己都保險啲啦。咁我都同航空公司咧就提出呢樣嘢啦，就係話啊，呢個乘客咧其實佢係聽障嘅。咁會唔會咧喺一啲嘅例如可能上機嗰陣時咧，即係當佢轉機嗰陣時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支援俾佢咧？咁又或者係啊，到你真係啊，因為有成廿幾個鐘頭喺機場度啦，唔知會唔會瞓著咗 miss 咗啦咁樣？哦，會唔會如果係萬一咧，佢係冇上到機嗰陣時咧，係可以即係揾一揾佢啦咁樣咯？咁類似咁樣，即係每間航空公司咧，佢哋嘅服務都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當你講多少少呢啲嘅資訊咧，其實係大家都好做嘅。 呢、這个就真系要好似阿嘉慧咁样咧，自己有亲身经验先知道当中嘅一啲难处啦。 系啊，即系其实唔简单嘅，因为好似同航空公司嗰度去讲嗰阵时咧，咁佢就话听障我哋又冇特别安排嘅喎，咁佢话不如咁啦，轮椅就有，咁佢话一系我帮你安排即系轮椅嘅服务咁样，咁啊变咗佢咧就会系由一个 A 点带到佢去 B 点，即系由佢落机，跟住咧就会带佢去到上机个位置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好笑嘅，咁啊因为每一程机咧，因为都要转几次机，每一程机咧，咁咧通常咧一开机门咧，第一时间咧就会叫我仔个名啦，然之后就会落机啦，落机之后就有张轮椅俾佢啦。咁我仔啊，年轻人唔好意思噶嘛，即系觉得唔使啦。咁啊，唔使之余咧，咁佢就真系靠自己咯。所以其实都好好嘅，只不过我真系作为家长，我做多少少保险嘅啫。其实我哋最希望都系个细路仔系可以自己独立，而系去成功做到样嘢咁样咯。 咁所以其实我谂咧，家长会系比较知道小朋友每一个唔同嘅特质啦，或者佢哋需要人哋协助佢啲咩范畴咧咁。咁所以好似阿嘉慧话斋咧，家长可能就会事前可以同一啲航空公司啊，或者如果旅行社嘅话，就旅行团去沟通一下，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援助咧，有机会要同佢哋配合咯。啊，咁另外我又想问一下咧，有冇一啲咧，譬如特殊需要嘅情况咧，就系话特殊学童有机会可能系遇到某一啲嘅嘢啊？环境好，声音好，或者人好咧，都有机会喺情绪上面会有啲失控嘅状况啦。呢啲又需唔需要事先去沟通咗先咧？ 这个是很重要的，可能即是同样地都是可能跟航空公司讲领先的，就会是好的。其实这件事呢，即是千万不要搏，有时可能话搏一搏啦，不如我自己去尽量处理啦。如果有啲声音嗰阵时咧，头先你讲咧，就是可能突然间有啲嘅尖声啦，尤其是飞机起机嗰下好尖噶嘛，啲声音、啲波音声音好响噶嘛，咁可能会令到我哋小朋友好惊嘅。咁可能家长谂住唔紧要啦，我带定个耳筒，平时我都系同佢带定耳筒，又好似头先你讲俾定一啲嘅安全嘅物件俾佢揸住，咁就应该冇事啦。咁啊，做埋经验，少少乜都冇事啦咁样。但系咧喺呢个情况咧，其实都是跟航空公司讲定一声是会好一点的，因为呢当个小朋友即是你控制不到他之余，突然间即有些东西是触发到他呢，是影响到乘机人的，即可能影响到隔离的乘客啊，或者是各样东西的。所以呢即都跟航空公司讲，就算如果你说好像很劳师动众，那你未上了机之后跟空姐讲定声先咯，那由空姐呢他就会很现场地即知道大概的情况，那有什么事的时候他都会支援到我们咯。 其实咧，我自己感觉上咧，旅途当中咧，其实就唔系好多人有呢啲相关嘅经验去处理呢啲突发嘅状况。可能好似阿嘉慧话斋咧，事前反而沟通好咗先，咁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心理准备，知道大概咩情况。可能喺座位嘅安排上面啊，即系会唔会揾一啲冇咁嘈嘅地方啊，或者可能嗰个刺激点啊，或者个刺激机会系细啲嘅地方啊嘅座位安排俾佢咧。其实即系好多呢一啲都可以协调得到嘅咯。 是啊，同埋呢啲其实係一个好随意可以做得到㗎啦，基本上即係都唔会一个好困难，亦都唔会係好劳师动众。即係头先你讲啦，林慧你话就是、可能同空姐讲其实佢会係即係好怕有人行过嘅，咁你真係唔好坐喺啲洗手间嘅出入口位囉，如果唔係就真係好多人会行过咁样。咁你当个位置调一调呢，其实喺空姐 佢哋嚟做咧，就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困難，但係咧係可以咧係幫到好多，即係令到成程機咧係大家都會和諧啲咯。 期待住呢一個去旅行啦，咁啊，大家如果係特殊學童嘅家長咧，不妨都做多啲事前嘅準備。咁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即係除咗話出去第二度遊浮嘅時候咧，可以增廣見聞之餘咧，我相信同小朋友嘅關係啦，或者更加令到佢咧，即係多啲開啟到佢嘅興趣啊，同埋可以喺呢個旅途上面咧，點樣能夠令到佢嘅刺激減少，但係而佢嘅裨益係增多咧？對於家長嚟講，都係一個新挑戰嚟嘅。 是啊，尤其是我哋小朋友咧，千祈唔好咧系限制咗就话，哎呀，我惊会有好多事我控制唔到，而我唔带个小朋友去，因为我成日见到我啲细路仔咧，好多时去完旅行翻嚟咧，脱胎换骨嘅，即系佢哋真系叻咗好多嘅，即系佢因为可能又心情好啲，好咗啦，又同爸爸妈妈嘅相处多咗啦，即系廿四小时一齐嘅，开开心心啦，又会见到好多唔同嘢，跟住其实咧越见得多嘢咧，对我哋嘅细路仔咧系越好嘅。 好好把握呢啲可以去旅行嘅经验啦，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有愉快嘅旅途啦。我都期待我可以快啲踏上下一趟旅程啊！ 等你啦， 好啦，下次嚟探你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好啦，拜拜， 拜拜。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喺中国嘅乐器当中，敲击乐器历史最为悠久，而且占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喺传统上面，敲击乐分为鼓、锣、钹、板同埋钟五个类别，佢哋嘅制作材料亦都可以分为金属、竹木同埋甲三种。而佢哋嘅演奏技能同埋表现力其实系非常之丰富噶，音响具有特色，唔单止可以令到乐曲嘅节奏更加鲜明同强烈，亦都有好深嘅感染力，而且带住浓厚嘅民族色彩。民间音乐当中，十番锣鼓、潮州锣鼓、苏南吹打、河北吹打同埋辽宁鼓吹等等，其实都系用敲击乐嚟见称噶。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咧就智姐喺度啦。早晨啊，智姐。 早晨啊，林小姐。 嗯，叫我林慧啦。智姐系咪好多人生日啊？今个月？ 是啊是啊，今个月有三个人生日。 嗯，分别有哪几位啊？ 我女婿9月4号啦，我女就9月19，我就9月8号。 哦， 咁我希望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大家都同埋林慧你都系啊，工作人员你哋。 好啊，我都希望啦，你一家人咧个个咧今个月9月之星咧都系健康快乐啦，同埋都补足咁多位生日咧，都系咧样样嘢都顺心顺意啦。 多谢你啊，希望疫情快啲过，我哋可以大家去出去外玩下啦。 系啊，我都系咁话，呢个真系全香港人嘅愿望，全世界人都系咁谂 啊。希望我哋嘅愿望快啲成真啦。 好啦，咁啊。成你贵言咯，智姐，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你先，多谢你林慧，多谢你， 拜拜， 工作愉快，拜拜， 拜拜， 身体健康，拜拜。 一阴风飞散发披肩，眼里散发一丝恨意，想要告诉我，你此生不变，未雨间刺痛，匆匆暗闪，悠悠切切循环不断，冷冷暖暖一片茫然，视线碰上你，怎不？唯有狠心再多讲一遍，苍天不解恨意，痴心爱侣仍难如愿，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 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是那一天相见，心爱里仍难如意，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至此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点，别了不知那一天再相见。 三十一， 好，星期三的朝头早的时间，咁电话旁边打了给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哎，有我很喜欢的一个节目的，咁有超星联，咁跟我们的一班系嘛，即系年轻的足球选手啊，睇下见一见面系嘛。 冇錯啊！咁啊，晏晝六點半啊，我們的超青聯咁啊，今集咧就會帶大家咧去睇一個地區球會喎，就係、是、呢個東區體育會，即、就、係、是、東區啊。 係 咁啊，好多咧地區足球隊咧，其實一向都係好多好優秀嘅足球員嘅起點嚟嘅，即係好多成功嘅足球員都係先踢區隊先，咁啊慢慢成長嘛。咁呢個東區體育會咧，佢嘅青年軍咧，當然啦，區隊唔係大嗰啲運動體育會咧。一樣有咁多資源嘅，但係佢哋咁多年嚟都不遺餘力去培育嗰啲青年球員嘅、哦。咁、我哋今集咧就請嚟佢哋嘅副主席阿高志超啊，分享一下咧佢哋咁多年嚟點樣培育嗰啲好有潛質嘅球員，同埋點樣可以堅持教佢哋都有呢份堅持喺球場上同埋球場外可以繼續做好呢個足球員嘅。 係咁，我自己對呢個節目咧都非常之有興趣，因為每一次咧揾啲譬如年輕人出嚟嘅時候咧、我都有諗。啊！第日佢會唔會就係我哋即係好似和仔啊、歐偉倫咁樣？係啦，會唔會踢到咁好嘅成績，甚至乎咧有機會去海外揾食咧？所以我對呢一班嘅年輕人咧，都抱有之相當之大嘅期望啊！希望佢哋繼續加油努力啊！嚇， 冇錯啊！ 咁啊，七點半咯噃。 冇錯啦，七點半有呢個盤點25年啊！咁今集咧，我哋請嚟咧兩位分別代表澳門同埋深圳嘅嘉賓咧，去分享一下咧佢兩個地方佢哋有啲乜嘢印象，同埋咧係。點樣可以咧？有啲展望去發展啊，就係、是、香港人都要發展嘅。咁第一位咧就係、是、立法會議員啊劉國勳，佢會分享一下咧港澳兩地嘅文化點樣交流啦、香港又點樣可以借鏡澳門同橫琴嘅發展模式去發展我哋香港嘅。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是、呢個深圳市政委員會嘅委員阿譚振國啊，佢會同大家講一下咧香港嘅青年點樣喺深圳創業發展咧有啲乜嘢配套同埋支援咁話嘅？ 哦，咁啊，我喺香港創業都難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一個唔係咁熟悉嘅城市，譬如深圳咁樣，雖然喺我哋隔離啫，但係啲咩要注意呢？今日夜晚你就可以留意住呢個盤點25啊嚇。咁啊，八點鐘嘅時間又係醫生與你咯、哦。 冇錯啊，咁啊，醫生與你咧，今集同大家探討下肚痛嘅問題喎。咁啊。 系啦，咁好多时候我哋食错嘢会肚痛啦，紧张又会肚痛。 或者我细个嘅时候咧系咁嘅，即系叫懒人多嘟嘟咁样咧，因为我懒啊，所以成日都肚痛。 但系好多时咧就系啦，即系有啲人咧其实话肚痛咧又唔系真系有咩事嘅。 系咯， 咁又有啲莫名其妙嘅肚痛噶嘛，大人小朋友都有噶嘛。咁但系原来咧有一啲肚痛背后咧系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嘅，即系原来系一啲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咁但系咧。我哋好多時咧唔識分乜嘢係緊急要處理嘅肚痛，乜嘢咧其實只係可能好小事嘅啫，係或者一個心理作用嘅啫。我哋唔識分噶嘛，特別係嗰啲小朋友咧，佢哋表達能力好有限噶嘛，即係肚痛之外，其實佢哋有啲乜嘢內裏有啲咩情況咧？家長有啲咩留意咧？咁今集請嚟咧小兒外科嘅專科醫生咧，同大家去到講解一下，我哋遇到小朋友肚痛嘅時候，應該要點樣處理嘅？ 係啦，啊要留意啊！如果小朋友肚痛，但又冇得去嘅時候咧，係咪心理嘅問題，定係你都俾個小朋友整蠱嘅問題咧？今日夜晚就要留意住呢個醫生與你啦。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拜拜。 唔该晒阿畅，同埋唔该晒小白啦，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天气大致系点咧？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1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啦。咁啊，展望啦，未来数日咧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啦。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3%，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入境检疫安排改为0+3，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相信，能唔能够放宽至0+0，要视乎数据。政府目前难以提出路线图。他認為如果確診入院等的數字一直下降，有機會在10月之內實現0+0，他強調是個人預測，不是行會資料。葉劉淑儀接受專訪的時候說，雖然本港在防疫措施之下競爭力已經受到影響，但香港本身有吸引力，加上背靠內地龐大的市場，他相信有條件追落後，甚至較以往更佳。他相信香港未来将会有很多商机，例如科技创新产业、北部都会区发展等。社交距离措施方面，叶刘淑仪说政府同样需要检视数据，但迟早都要放宽，认为口罩令可较后才解除，因为戴口罩有保护作用，亦都不影响经济，反而可先放宽食肆营业限制。例如每台人数上限可以增加，同时可考虑放宽容许现场表演。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当务之急是要推动当事方尽快打开政治解决的大门，将各自合理关切都纳入谈判，将所有可行选项都摆上台面。黑海糧食倡議的簽署所獲得的啟發是，即使在衝突局勢之下，外交努力一樣可以取得成果，帶來希望。張軍說，安理會作為國際集體安全機制的核心，應當充分用好憲章賦予的斡旋調解工具，遵循止戰促談的正確方向，尤其要採取建設性負責任的行動，為政治解決積累條件開闢空間。三級颶風伊恩逼近美國，航空公司取消當地星期二和星期三超過2000個美國航班，佛羅里達州部分機場暫停服務。根據航班追蹤網站數據，航空公司分別取消星期二超過360個航班和星期三超過1700個航班。另外，星期二大約有1800個美國境內或者進出美國的航班延誤。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员话，伊恩已经在星期二进入墨西哥湾，预计将会在湾内温暖的水域发展为四级飓风，带来威胁。预料会为星期三朝早至星期四晚上带来时速超过200公里的强风和60厘米的降雨。美国航空安全当局话，正系密切监视伊恩的发展和移动路径。华特迪士尼宣布星期三和星期四关闭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主题乐园和水上乐园。公司较早前话，区内部分酒店将会关闭至到星期五。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617点，跌242点，总成交金额6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7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27跌2.5，腾讯控股277.6跌3.2，友邦保险66.85跌1.05，中国平安40.35跌3.5，阿里巴巴76.65跌1.25，美团172.2跌2蚊，京东集团205蚊跌8蚊，同程旅行16.34跌6仙。创科实业78.55跌2.3，恒生中国企业61.42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5，瑞士法郎0.994，加元1.376，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068，欧元对美元0.956，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26,260点，跌311点。港金报15,23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99美元，卖出1,6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过咗电话机留少少。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过咗电话机留少少。咁喺青沙公路咧就受到紧急工程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所有车而家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受到较早前嘅坏车影响，车龙过咗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货仓。由于强风的关系，青屿干线的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 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不如都是俾钱啦、啊。 俾咩俾？唔俾得，还咗之后又都要俾噶啦。 黑恶势力似乎是数之不尽。 何队长啱啱拉咗嘅杨东，涉案金额有成几百万，但是在整个绿藤黑恶势力的阶级之中，他最多算是最下级。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一二三四， 你耷低头喺度数啲咩啊？唔通你喺度数紧我哋一齐咗几多秒啊？ 唔系啊，我喺度数紧我行咗几多步啊？因为有研究证实，每日急步行够3000步咧，有助身体健康。如果行够9000至10000步啊，可保身体健康啊！ 切，你可以用计步器去计住自己行咗几多步噶嘛？咁咪唔使一路行一路喺度口噏噏咯。 咁醒嘅你， 想再醒啲啊？听实咩健康康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就可以知道更加多急步行嘅好处啦。 香港漫画市场日趋萎缩，读者人数不断下降。有机构为支援本地漫画家同初创漫画企业提供资助，亦有传统港漫公司尝试将作品引入内地市场，为业界谋求新出路。究竟港漫的前景可以被看好还是看淡？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谁能明白自己？有冇听过林子祥嘅《谁能明白我》呢？当然有听过，经典中的经典，林子祥作曲，郑国江填词。有没有想过这首歌究竟是讲男士抑或女士呢？不是吧，这首歌的歌词没有分男女的，男性听又得，女性听都得。 OK OK， 但是作曲填词都是男士，成日说女性很多事男人不明白，那这首歌可不可以表达到女性的想法呢？你听清楚内容先啦，呢首歌系讲追求梦想，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啊！追求梦想，男士有呢个睇法，不过女士认唔认同呢？正所谓女人三海底针，呢句说话男士就非常认同，不过女士未必咁谂啊。当然啦，男士会觉得女士有啲諗法好难理解，但係女士自己就唔会咁諗，因为由细到大都系咁嘅思考模式，点会觉得有问题呢？问题在于男士冇细心去了解女性平时嘅諗法，所以唔明白囉。男士又会话啦，女性好难明，我觉得佢可能系諗緊 A， 点知原来佢諗緊 B， 不过最后可能出现嘅系 A 同 B 都唔系，系諗緊 C。你又唔好讲到女士咁难理解，可能佢哋諗嘅嘢唔係咁複雜。係嘅係嘅，作为男士真係諗多咗。男士觉得女士咁难理解，调返转头，女士係咪容易掌握男士嘅諗法呢？成日听人讲男士其实思想好简单，所以女士好容易捉到路呢。不过我咁讲，部分男士未必认同，佢哋会话呢，我雄才大略，喺複雜嘅大人社会咁容易俾你估到我諗乜嘢咩？ 所以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男士偏向觉得自己思想复杂，女士偏向觉得自己思想单纯，真是谁能明白我。不要讲到要了解另外一个人那么复杂，只是了解自己都未必有能力。我们穷一生的精力其实就是想了解自己，想落又是，我们哇哇一声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慢慢长大其实都是学习自己想着什么。当你明白自己是哪类型人的时候，你又未必会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男士很多时候就算自己身体有毛病都说自己没有事的，讳疾忌医，成日都说有病就要看医生。为什么男士不喜欢告诉人知自己身体出现毛病呢？究竟是自己不明白自己生理上的需要，还是是过不到自己心理上的关口，觉得告诉人听自己有问题就是弱者的表现呢？又是谁能明白我？当你好想了解其他人，好想其他人了解自己的同时，尝试了解一下自己先。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昂然踏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坏自身，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乖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喺大家咧仲未即系出发去旅行嘅时候咧、都想食下一啲可能外国异国风情嘅一啲嘅串烧嘅。咁啊串烧咧，我自己好中意食串烧。 我经常都食一啲外地嘅嘢嘅，香港都 系啊， 海南鸡饭啦。 炸雞啦、啊，炸雞美式炸雞啦、 啊，福建炒飯啦、 啊，系啊，揚州炒飯、啊， 揚州炒飯、 啊，我成日都食啲唔係香港 北京田鴨啦、 啊啊， 上海小籠包、 啊， 食川菜啊， 成日都有㗎， 幾好喎、啊、香港， 嗯， 係咪咩？其實香港真係 係 啊， 食嘢真係譬如你揀到好偏嗱，當以日本為例啊，你想食懷石料理啊，可以食懷石料理；沖繩料理有沖繩料理 都有， 所以我彈條係真係攞彈條橋出嚟俾大家參考一下。其實咧，香港都可以有啲普號咧，可以諗下，譬如話我出個黃大仙炒飯，淨係黃大仙嘅， 係 跟住出個黃大仙區嘅、啊， 譬如石結尾鍋貼，淨係石結尾嘅， 係、 即係用呢一個名咧，可能會有啲招。 廣播道多嘴雞燒味飯， 係 咁但系唔系我谂，广播道有冇餐厅先啊？ 有 canteen 咯， 我帮佢谂埋。 咁但系依家好似 canteen 唔系open to public 噶嘛？我都唔知啦，即系我好少落去。不过你话旧时 canteen 都好霹雳噶，有嗰个蜜糖鸡翼。我最记得有一次同阿 sa 做访问，即系电影嗰阵时啊，跟住就阿 sa 话。喂，不如唔好做字落去買 蜜糖雞翼。 啊、喂，即係真係好耐以前個蜜糖雞翼好食嘅、哦 啊， 以前劉華都喺度食嘅，蜜糖雞翼係啊，我記得 整俾你食啊。嗱、啊，你整咗雞翼翻嚟先，我帶啱蜜糖翻嚟， 幾好食佢。 好，咁啊，講下啲燒物係咪啊？ 咁啊，其實今日即係都講，唔係話個個屋企咧就有個有個真係有個爐端燒嘅爐，就自己做呢個嘅串燒嘅。咁、但係你又想，喂，都似嗰陣味嘅，有冇辦法啊？咁啊都有嘅。咁呢個咧就係、是、豬肉串。豬肉串好簡單啦，咁大家就喺超級市場就買豬肉，通常都一片片嘅啦。咁你想食好啲嘅，咪買一片片可能肥啲嘅咁樣。然後咧，你準備定啲竹籤， 竹籤 係啦，串燒最緊要就係嗰個竹籤。咁好簡單嘅啫，你就買翻嚟嘅時候即係一盒一盒啦咁樣，你就佢已經一片片排好咗嘅。其實你真係唔使做好多嘢，你即係喺中間打直咁樣切落去。切落去，咁你就唔好令到佢分得太散啦，因為你反正人哋都幫你排咗一片片咯。咁你中間斬一刀，跟住你攞兩支竹籤，咁先喺左邊你切咗嗰邊咧，就咁吉上去，就咁吉上去，跟住吉完之後呢個第一串啦，第二串你咪右邊個同樣又吉上去，咁你咪已經有兩串呢個串燒咯。 係喎， 係咪先？ 但中間使唔使加其他？不如有啲人會加啲葱啊， 要加。系啦，咁呢个系第一个步骤，你就先做咗个串烧嗰个嘅外形先啦，即系夹咗佢先啦。好啦，然后你要准备嘅系咩咧？啊，准备啊，其实茄汁原来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 反而系茄汁啊， 又系攞个玻璃兜仔，你倒挤啲茄汁落去先，挤啲茄汁落去，跟住咧就可以加豉油啦，咩豉油都得嘅，即系你想加可能國產嘅豉油又得， 生抽老抽咁， 生抽老抽又得。你想加啲外國豉油都得，其實豉油反而唔係一個重點，係啦，反而就係嗰個茄汁，我覺得先係重點，因為豉油只係帶出嗰個茄汁嗰種嘅味道。 係係。 好啦，咁你就撈勻佢啦。你中意就可以加少少芝麻咁樣都 OK。好啦，然後你頭先就準備咗嗰兩串嘅 豚肉啊，我用豚肉啊，因為點解咧？呢啲字咧，你講豬肉咧。个身价冇咁高啊，即系譬如你话鸡蛋咧，要讲肉子啊，猪肉要讲豚肉啊，咁样 系猪肉， 豚肉， 豚肉， 跟住卖贵两蚊啊， 两蚊咁少卖贵 廿蚊啊， 系啊，系啊， 做生意梗系咁做啦，好啦，咁你准备咗嗰两个豚肉之后咧，你就喺个 pan 嗰度咧，其实就细火至中火就煎佢。喂，点解你串烧呢个煎啊？ 系咯。 我而家系仿似燒物啫嘛，其實我唔係真係燒佢啊嘛，我煎佢。咁啊煎佢嘅時候咧，當然落油啦，煎咁樣。咁煎到佢嘅時候咧，你可以得就自己反下佢啦，跟住你就可以咧就煎到佢有一種窿窿地嘅感覺， 又係嗰啲金黃色嗰啲。 冇錯，金黃色窿窿地嘅感覺。然後咧，好啦，跟住你煎完之後，其實你已經準備咗嗰個醬啊嘛。你準備咗個醬嘅時候咧，你就將個醬喺你就嚟。煎完嘅時候咧，你就搽上去，搽上嗰兩串嘅，又再前面後面， 即 係 仲話講嗰個茄汁加豉油醬啊， 冇錯，茄汁加 少芝麻， 係啦，加少芝麻，你就加上去，好啦，咁其實煎完之後，你發覺咧，佢望咗上嚟真係好似燒完嘅一串嘅串燒咁嘅樣子， 但原來係煎出嚟嘅， 原來煎出嚟嘅，咁嗱，我老實講啊。 唔排除其實坊間都有啲餐廳用呢啲方法， 哦、即係煎嘅，唔係真心燒嘅。 因為我成日都講啦，譬如燒雞皮，你最好食嘅燒雞皮，永遠都係你真係喺個爐嗰度慢火、 啊， 慢慢就燒佢半個鐘，邊有咁多時間同你出產呢啲啊？係咪先？咁你話你達官貴人，咁個廚師梗係同你慢慢燒啊。咁但係你出邊，你成間餐廳都係客嘅。咁有啲位我梗係炸咗佢、 哦， 然後喺上面個爐嗰度燒一燒。 我喺大坑又真係見過有個師傅真係兜口兜面燒俾我食。 係啊， 即係又唔使燒，又唔使燒半個鐘嘅、哦，大概二十分鐘到啦、嗯，我估。 都要廿分鐘。 咁佢會剁到好鬼細㗎嘛？ 啊，燒雞皮好嘥心機㗎。 又驚窿咧，都易窿嘅咁。 係啊，因為佢多肥膏嘛、 嗯， 大火就一陣焚起，哇！成個雞皮著火， 所以我成日 即刻唔食得。 燒雞皮好唔划算，即係唔係話個錢嘅問題，係、 啊、 個時間比率。 心機啊， 因為我付出廿分鐘等。其實佢咁細串咧，我兩下食曬。 係啊，係啊，所以啲人話呢啲都係譬如叫助酒啊。 其實都係送到半杯啤酒啊，所以即係一叫要叫好多咧。 係啊，同埋、啊、燒雞皮又唔平嘅喎。 唔平啊，三零四蚊一串 嘅。係啊。其實佢係點解咁貴就因為佢用心機咯，用心機咁所以就嚇、啊。但係頭講翻頭先個豚肉先，咁望起上嚟嘅時候咧，咁啊已經係非常之靚仔啦。咁你覺得嗰個醬如果係唔夠啊，你就可以咧輕輕掃多少少頭先個醬喺上面，然後就加少少葱花，咁你就擺上碟咧，冇得輸。同埋你中意嘅話，即係你有心機咧，加多少少蘿蔔蓉喺側邊，即係嗰個感覺打卡都靚嘛。 我下次帶啲蘿蔔蓉嚟。 你带萝卜得噶啦， 又嚟呢啲系嘛？又嚟呢啲，佢依然都系带啲鸡翼嚟，我带蜜糖咁样啊！真系。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上个星期六日嘅时间咧，我话同阿仔又去咗行山啦，系咪先？咁啊，行山当然可以听星期五啊 ，Q 阿 Sunny Sir 啦。 你个仔唔系咁同我讲喎。 点啊？ 佢话上个礼拜六日佢带咗你去行山。 都系啊， 佢带你行。 因为咧，同佢行，佢真系犀利啊！同佢行初头，我都系同阿钟哥分享过。初头行嘅时候嗌佢十分钟，嗌佢，我心谂。冇操一排，啲體能差得咁緊要嘅，行十分鐘，行二十分鐘之後嗌又翻屋企又成，即係嗰啲小朋友皮出曬嚟咁樣。咁啊，終於咧就過咗最開頭嗰啲石屎路嘅時候咧，啊，佢突然間回魂喎、 嗯。 回魂嘅意思係咩咧？突然間好生猛。 係 點解咧？我就 瞓醒。 係我真係問翻佢，啊，點解你突然間？你頭先話攰。而家系冇嘢喎，你仲可以又跑又跳咁样。 点解咧？ 原来佢嫌开头条路啊，斋上斜闷。 嗯。 咁佢就闷嘅时候，佢就觉得攰啦。 哦。 跟住之后嗰段路咧，仲辛苦，因为又要有啲攀啊，跟住又要啲石头咧，就半个人咁高嗰啲、嗯，又要爬上去啊。反而嗰啲咧，佢咧就话喂行得好开心，就问我可唔可以迟啲走、 哦， 完全两个人系啦。咁我到底去咗边咧？ 有冇同佢讲啊？即系就算你喺少林寺学艺咧，基本功都好紧要。 系啊，你都要识打罗汉拳先得噶。 唔系咩罗汉拳已经复杂啦，担水都可能担几年啦。 咪系咯， 净系担水啫。 你见最好功夫嗰系咩？你睇《天龙八部》就知啦、 啊。 最好功夫就系嗰个扫地嗰、那个。 系啊。因为佢就系扫地，咁你应该同你个仔讲，净系行石屎路， 系啦， 将来就劲啦， 将来就劲啦，吓佢仲未得到咁高嘅道行，咁、 嗯、 我就去咗呢、這个出海喺南丫岛、 哦， 南丫岛我车去唔到啊， 喺边度上船啊？ 中环咯、 啊，哦，因为有几个地方上船嘅，如果礼拜六日咧，其实香港仔都有可以上船嘅、 嗯嗯， 就俾你去好似索古湾，即系总之另一边偏啲嗰、那个，我唔记得索古湾定还是 可能系 榕树湾，可能少啲人嗰个位， 索古湾少啲， 系索古湾嗰个 系啦，榕树湾咧嗰边就都几发达嘅、 啊， 旅游方面同埋餐厅非常， 同埋一落到，总之我记得南丫岛分两边，一边咧一落到去就即刻食唔食海鲜啊，食唔食海鲜、 啊，就榕树湾嗰边， 另一边咧就冇叫你食海鲜啊，行一段路先去到。 系啊， 但系索古湾唔系净系俾你沉思嘅咩？你有冇听过干尸嘅城市民歌噶？我净系记得嗰句咋，我唔记得咗。 点、哦、啊？ 沉思索古湾咁、哦、样，我净系记得呢句咋。 吓死我！我以为 沉思， 我以为黑沙环，我以为黑沙环啊，好似嗰阵时澳门咁样。 沉思啊，谂嘢啊， 嗰阵时好兴噶嘛，好兴弃尸黑沙环。我细个听好多，我问我阿爸阿妈咧，话喂黑沙环系一个点嘅地方？弃尸嘅地方。即係細個啫，咁亦都係事實嚟嘅、哦。即係你睇翻啲報紙歷史都係咁樣嘅。咁依家唔會係咁噶啦。 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即係真係我細個啦，走大飛噶嘛，成日都話咩電視啊，即係彩電。 細個仲用彩電呢個字嘅，都係咩唔知邊咩灣咩灣都係上船咁樣。嗰啲唔講啦，好啦， 講翻你 冇乜時間 先， 係啦，行山。咁我就喺呢個榕樹灣嗰度咧，就先上去，咁啊就諗住開頭行多少少，又或者開頭嗰段路咧就容易啲啦。因為點解咧？其實榕樹灣嗰度咧，可以先去睇呢一個嘅風車。即係呢個電力嗰個風車啊，係啊，咁喂好難得啊！ 哦、我喺沙灘睇嘅，通常即係落到去中間嗰度睇。 我其中一個重點就係咩咧？大家都以為喺沙灘嗰度睇，係沙灘嗰度睇到，你坐船都睇到嗰個風車。但其實我係可以行到去個風車底， 哦、 你仲係可以好清睇到，復復復復復復 呢 個聲， 好難好難揾到 啊！係啊。系啊，我有拍照留念啊，又影咗少少片啊咁样。咁系啊，咁但系嗰个风车其实真系相当之难，因为佢发电啊嘛，即系佢令佢即系复完一轮之后，佢啲电就俾翻南丫岛啲居民，佢开灯咁用啊嘛，系咪先？咁呢个梗系要啦。咁但系你南丫岛去完呢一边榕树湾之后跟住我哋先至去呢个索罟湾。嗱，欲知后事如何？ 咪明天啦、 啊，请听明天分解。 明天继续啊， 即系呢个小白嘅南丫岛游。 明天啊，先至系重点啊。 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梁永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